人确诊，4634人死亡，78957人康复出院。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举行视像会议。王毅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嚟，中意两国喺国际社会树立咗同舟共济、共克时间嘅典范。中方赞赏意方支持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嘅政治决断，愿意积极探讨中国新基建同意大利政策对接，打造互利共赢嘅互利双赢嘅样板。王毅话：当前形势下，中欧应该共同对外发出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推进多极化进程的积极信号，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迪马约说，没有中国保障抗疫物资供应，全球抗疫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不可或缺，意方愿意为深化欧中战略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发挥桥梁作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大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52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28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1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8.4跌2毫，腾讯控股543.5系升1.5，阿里巴巴246.6升3.6，小米集团15.14升系升2.4，吉利汽车16.82升4毫，美团点评194.9升1.9，斯摩尔国际41.6升2.45。友邦保险71.55跌1.05，百威亚太27.5升2蚊，汇丰控股36.15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58，瑞士法郎8.487，澳元5.561，加元5.808，新西兰元5.157，欧元9.1219。每百日元兑港元7.3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9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48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81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37美元，卖出1962.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而家龙尾去到骏发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咧，近住狮隧呢一段咧，来回方向车多嘅；龙翔道近住狮隧口咧，来回方向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啦，红梅谷路去美松苑方向，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咧，一带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舒解抗疫。 小白爸爸，是时候戒烟啦。 点解啊，欧仔？我好烦啊！ 疫情底下咧，如果做爹哋妈咪食烟咧，应该啊趁机戒埋烟，因为飞沫啊可以吐出嘅烟云咧，传播到六尺咁远添啊！ 吓，去到咁远嘅咩仔？ 系啊，所以咧立下决心戒烟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聆听 1% 的声音， 一班智力障碍青年人分享生命的价值。 我做得到、 CIBS 节目声像之旅，智障新不障，药物常识知多啲，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食法才是对，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CIBS 节目药你要知，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来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袍胡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纵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直播室嘅桂花田，早晨啊！屋企晒天台太阳嘅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冇错，今日我哋嘅 home office 嘅更表咧，亦都系一样噶。我继续系逃避我屋企嗰两个仔咧，我就匿咗嚟直播室嗰度 啦。几、好啊，其实 系啊，冇错吓， 都系一个责任嚟嘅。 但你头先咁样讲完啦，我劲想试下咧上天台做节目啊， 可以 啊，会好嘈，我估唔得啊。 点解啊？ 即系戴住太阳做，因为 隔篱 人有啲楼装修啊，一定会有杂声噶。 哦，我以为你会听到隔篱有一啲唔同嘅声音添。咁我都想啊，系咯，亲历其境啊，真系唔系啊！你其实应该今日咧派你上去做天台特派员噶， 系 你同我哋 啲咩啊？ 系啦，佢同我哋咧报告下，为全港打工仔准备外出用膳嗰啲咧，报告嗱报告，而家咧烈日当空查太阳油，哎唔得。就陰翻少少，陰翻少少啦。 揮揮旗啊，即係話俾人聽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你哋好避一避啦，咁。 即係你要幫我哋監察下咧，揾食艱難啊，老友。 同埋再話俾你聽， 我會話係我話咧，咁就唔使我今日特別去做啦。如果大家有睇琴日所有嘅報道嘅話， 頂唔順啦。 已經見到咧，所有香港嘅朋友同你做咗個最好嘅示範，就係有幾多人喺烈日當空底下，可能喺個巴士站度食嘢。跪喺石博度食嘢，抑或係淋住雨喺個公園度食嘢，我哋見到曬，唔想我做啦。 嗱，我哋不如咧一朝早咧，我哋每個人啦，我哋三個啊，自己嚟一個咧，即係昨日圖片精選投票啊。 琴日咧由朝到晚咧，拣一张，拣一张。嗱，我哋三个，我哋唔需多。唉，你知而家投票好艰难噶嘛？我哋可以嚟一个小型投票，只限我哋三个啫。拣一张咧，琴日最触动到你嘅一张，即系揾食图片相。 我讲先啦， 好， 我拣喺十一点几咧，咪有一阵大雨嘅，有个叔叔佢系担住把遮嘅，但系淋到好湿嘅时候，喺个公园里面坐喺度食饭嗰个嗰张咯。 我都有见到嗰张相， 即系担住遮，跟住喺个户外个系啦，公园嗰度喺度食。 点解咧？原因投票原因。 唉，咁你谂下，就算有遮啊，你咁样坐喺度，其实都湿晒噶张凳，系咪？佢唔会因为把遮而保护到佢张凳唔湿噶嘛？但系都要喺外面食饭，担住把遮喺户外食饭，系件咩事？ 系 咯，即 湿晒系啦，做啦。 好，我可唔可以俾贪心 两冠军啊？好啦，好啦，好啦，豪俾你啊！ 一个系啦，豪俾我咧。嗱，一个咧就我睇两个都系片段嚟嘅 video 嚟嘅，有一个咧我就睇电视新闻见到。真係個心 up 到嗰個地步，就係講緊一大班嘅清潔工人，佢哋冇地方食嘢，所以就喺垃圾站入邊度。係 啊，有啊，有啊。 唔係一個半個，係講緊成個垃圾站高朋滿載，有啲似擺酒嘅其實。誒、啊，你又嚟食飯啊？佢又嚟食飯，嗰種嘅感覺。但是噏到不得之了，即是为什么要去到垃圾站入面才吃到饭啦、啊、这个是我的双冠军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很短的啫，就是一个应该是地盘工人，就没有着上身衫，戴住个头盔 咁。是短片是。 好大风好、大雨咁样吹紧入去，他就尝试攞一些胶板呢就拦住令到个 挡住。 好湿。是。跟住就有朋友呢就问他，喂，你咁样食饭系爱定系责任啊？ 咦，你答埋啊？你演绎一次啊？ 我可以答第一句噶，佢就话系肺炎啊，跟住嗰四个字咧就唔出得街啦。 跟住佢就庆祝母亲节快乐啦。 系啦， 其实我听咗好多次咧，我都听唔到佢讲乜嘅。 你听唔到咩？ 我听唔到，跟住我就系睇到嗰啲翻译咧，即系写翻佢讲咩咧。我想，哦，原来 系啊，嗰句真系霸气十足啊，霸气十足啊！如果咁嘅话咧，我都有个双冠军啊。第一张咧，其实真系好多人都拣咧，就系、是有一个伯伯咧，就对住一个咧，应该系寿司铺嘅玻璃餐厅个门口嚟嘅，跟住佢跪喺度，嗰个叔嗰个伯伯，哇！ 嗰位伯伯 系啊，嗰张咧真系呢张咧，仲有我老婆替我拣嘅，因为佢琴日咧翻嚟咧一讲咧，佢话呢张相咧佢望到都眼湿湿，因为佢觉得咧佢有原因，即系好清晰嘅就系、是，第一就你要一个伯跪喺度啦，第二就系、是、喂。佢仲要系跪喺间餐厅门口，即系你 讽刺 系啦，好讽刺，即系你有少少似咧，好似你跪喺个医院门口度咧，然后自己同自己包扎啦，即系又或者好似你喺一个医院门口度咧，你失救啦，而家佢就喺个餐厅门口度，但系佢就要跪喺度食，哇、千言万语齐晒啊！即系可能你会好多如果外国人咧唔知琴日香港发生咩事咧，佢望住呢张相咧，佢都会问。点解喺嗰度有餐厅佢唔入去嘅？点解佢要跪喺度食咧？咁样嗱，即系所以呢一张咧就真系又触动人啦、啊。大家又亦都会好大嘅疑问就系系咪真系开俾佢入去食就会即系犯咗离天大罪咧？咁样好啦，咁然后第二张咧呢张相我到而家咧我都唔知咧佢系合成图啊定系咁啱得咁巧影到？但我觉得合成图嘅机会大好多嘅，所以我咧都系拣佢作为一个后备冠军咧。就系、是、你有冇见到咧有一张相咧就系、是。特首就坐喺一个室内，然后咧佢就拎住一杯，即系好暖心，好似拎住一杯咧咖啡咁样，陶瓷杯。 你嗰啲饮杯，你嗰啲壶嚟噶系嘛？ 唔系啊，系个茶杯嚟噶、即系嗰啲唔知咖啡杯定茶杯咁样啦，好暖心咁样咧，佢就自己托住啦，好笑容。咁然后咧，佢后边咧就影住咧系一个玻璃窗口嚟嘅，咁然后就影住咧有一个。 咁咪就系我睇到嗰个伯伯咯， 但系佢 遮住把遮嗰个咯。 佢好似系咪有担遮嘅嗰个位？总之咧，佢后唔系我讲紧话佢哋特首嗰张相啊。 系啊系啊， 我怀疑嗰张应该就 系 咧合成图嚟嘅、 啊。 但系因为嗰张合成图咧，即系所以我拣佢做一个后备冠军咧。佢真系嗰个对比咧太过明显啦，一个就喺室内好舒适咁样，然后另一个咧就白喺个出边嗰度咁样。哇，又系咧。即系你顶唔顺噶，如果你见到咧，即系你第一次明白咧，由细到大阿爸教我哋揾食艰难呢四个字点解？ 而家就要大家体验啊！唔系，其实政府都即刻都做嘢咧，佢都知道，原来即系个问题出现得咁大嘅，咁佢都即时今日琴日已经作出回应，就系话今日会开放社区会堂俾大家啊嘛。 系啦，佢咧就话今日开始早上嘅11点到下昼3点咧，会开放各区总共有10 九个社区会堂呢就俾市民可以做呢个堂食午膳嘅。但我即刻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住在或者我的工作地点是港岛。 不是，我哋就用自己啦，九龙塘啦，是不是、 啊、 我哋如果当我哋呢度呢，即係你冇 canteen 嘅九龙塘啦、我哋呢度呢附近、大学里面呢仲有好多地盘工人㗎。我呢几日有行过校园，他哋都有地盘工友噶嘛。嗱，你就当九龙塘， 系 咁。我由九龙塘就唔复杂，起码我见到黄大仙有，我见到九龙城都有，咁样都唔算好远啦。但头先我举个例子嘅话，其实如果香港岛咧，佢有嘅地点喺中西区有啦， 喺 铜锣湾区有啦，湾仔区有，同埋南区有。即系话，如果我哋讲紧港铁沿线嘅话咧，天后一直去到柴湾，中间系一个社区会堂都冇嘅。 哦，系啊，系啊，嗱，西营盘有啦，铜锣湾有啦，鸭脷洲有啦，湾仔有啦，咁样 系。所以就话天后至到柴湾成条线系冇嘅。我唔讲你去到柴湾最远啦，你喺中间咧。小西灣咧，鰂魚涌咧，你搭得車啊，去到銅鑼灣嗰個避暑山莊啊，你翻翻去個公司嗰度，可能一嚟一回啊，已經一粒鐘啦，咁唔使食飯啦又下。 不如我哋咧，淨係用中環嗰個嚟計數咧，即係我哋話好多中環打工仔嘅話咧，咁、如果以阿祖你呢個港島人嘅話咧，請問去西營盤高街方便啲啊，定係去銅鑼灣福蔭道咧？係咪銅鑼灣福蔭道係最近嘅啦？已經 上 Google Map 啦。 我會話，如果喺中環嘅話咧，應該西營盤同埋灣仔嘅皇后大道東嗰邊都 OK 嘅。不過我講緊啊嚇， 西營盤都仲 車又 哦係啊， 搭到車又唔塞車嘅話咧，兩邊都好啦，一程車起碼要20分鐘。 哦， 係啦，20分鐘嘅話一嚟一回，咁都仲趕得切食飯，哇！真係幾細心啊， 好細心噶，真係。所以咧嗱，其實咧，你話琴日政府咧係咪第一時間出手咧？香港民間咧出手快佢好多，琴日咧 高手在民間 喎。係啊，嗱，你記唔記得琴日阿祖我同你開緊麥嘅時候咧，我哋喺即係一點前啦，一定係一點前啦，我仲同你講咗，喂，已經咧，我有啲 friend 咧都話佢喺中環咧自己做嗰啲即係小生意仔咧，佢都話喂我哋幾個 friend 佢話喂，如果你哋邊個真係咧冇飯食咧，即係冇地方食飯啦，佢話上嚟我嗰度啦咁樣，我哋仲講笑就話咁樣會唔會違反限聚令嘅？不過應該冇嘢嘅嗱。佢呢種諗法咧，即係證明話，如果我有地方，我不妨咧就俾其他人咧上嚟一齊入飯咧。咁啊幾快啊！一點、兩點、三點咧，你已經見到有啲教會啦，有啲補習社啦，全部都同你講咧。 佢哋有地方啊嘛，但係冇客啫嘛。 你知唔知我琴日最中意係邊一個開放嘅地點咧？就係、是、有一個福音會堂，因為佢裏邊咧有一句説話好正嘅，佢話唔識都可以上嚟噶，咁呢啲正常啦。仲要加一句，放心啦，我哋唔會喺食飯嘅時候傳你福音噶。係啊，呢句真係。好窝心啊！ 等你食饭就食饭啦，咁样 你唔使惊，我哋 放我圣书嘅啫。 系啦，我哋唔会对你有企图嘅。 okay, okay. 我哋唔会一路食饭一路同你讲话信耶稣嘅咁样。 唔系纯粹真系开放嘅地方，俾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即系一个中间嘅时间有冷气，因为酷热天气警告正正喺呢个十二点一点嗰啲时间啊嘛。 好多喂，嗱，老实讲，唔系话咧咩都同政府对着干。如果你要计咧，嗱。我哋都唔好计咧，就系点解餐厅就会播毒，去社区中心就唔播毒。我哋都唔好谂呢个问题啦。唉，当佢 又或者我哋唔好谂点解你除口罩喺个社区中心度食饭系安全， 唔好问啦。 戴口罩投票系高危， 系啦系啦，唔好问啦，唔好问啦。我哋实实际际啫。你话咧，如果想话就近有瓦遮头食饭咧，民间佢哋开放嘅地点咧，一定方便过社区会堂。 咁、哦、当然啦，咁样度度都系。 佢就近喎、 啊， 有好多，譬如就话喂我哋楼上就有啦，系啦， 即刻 好多啊而家。 其实网上面即刻咧都已经有话咧，系啊，和你一齐啊去 真系和你 lunch 啊， 系啊， 佢再次和你 lunch 而家。 即系俾个地方大家开放地方，喂真系啊冇饭冇地方食饭上嚟啦咁样。 系啊， 佢哋唔系有啲冇收费嘅吓。 大部分都冇收費㗎，佢而家就區區都有呢種自救咯，甚至乎我見到咧有一間嗰個咩嗰啲家私鋪啊，實際家私鋪啊，佢都話咧佢唔係開放佢個鋪頭，佢話咧佢會提供咧好似1000張咧接凳，就免費借俾你哋咧就用。 喺個商場，佢通常都喺商場裏邊有。 但 係 你可以出外借咯，佢、 哦、 就話咧，即係其實陰公㗎，佢話咁你可以攞嚟坐喺度食又得，你當係即係張台都。 喺度咁 样，系啦，即系可能佢借唔到第二啲俾你啦，但系佢借接凳咯， 我哋突然间啊， 香港人真系好灵活嘅。 唔系我以为我哋第几次世界大战啊？ 唔系， 我哋点样战乱咁样咧？搞到要 唔好咁讲啊！即系为防疫噶嘛，都系。 唔系啊，但系而家咧要搞到系要借凳啦，开放避难中心啦，系啊，我 一齐抗疫咯。 原来系咁样啊，真系。所以咧，阿祖祖啊。你嗰个港岛区天台豪宅几时开放俾我哋啊？ 我都系咁话，你画咗啲线。 如果我天台系属于我嘅，唔系属于栋大厦嘅，绝对可以攞嚟用，但系唔系我话事噶嘛。嗱，但系其实大家真系可以咧，即系上网啊，搵多啲资料，因为譬如我见到咧，有巴士公司啊，都将一啲嘅巴士总站啊，画咗一啲嘅特别位置咧，就放置台同埋凳啊，俾市民食饭，仲讲到明啊，嗰啲座椅距离咧会有 1.5 米嘅安全距离嘅。大家找地方吃饭仲有机会同空间㗎。想恋光要怨大眼光听下知力死得最冤枉怕你怒气再集体推躺。凉冷气朋友又行得起还慢吞吞地反应你求什么都等一个世纪。凉冷气和你如同知己行过街边爱你甜得想未死，如果帮手我不需要太多，只要不再出招玩残我，玩残我 yeah， 挥挥手不必搞那么多，早已知道今年很难过，很难过呀。手乱发板，连好都搞到散，习惯空口全力撑，我们早知道惨耶。Yeah， 贪口爽乱讲，要怨大眼光，听那知的死得最冤枉，再有台戏叫集体推搪。凉冷气，朋友又行得起，还慢吞吞地反应你。求什么都等一个世纪，凉冷气和你如同知己，行落街表演很爱你，甜得想你死。我帮手我不需要太多，只要不再出招玩残我，玩残我。 首系郑中基嘅高手啊，其实都有啲历史渊源噶啦。佢应该系讲紧咧就2000年咁上下嘅时候咧，其实佢讲紧嗰阵时嘅即系政府嘅一啲吓、政策、就令到大家觉得喂顶唔顺，不如你唔好再搞咁多嘢啦。所以你 鬼知咁多玩残我 系啊，你听到佢不停喺度话喂，你可唔可以即系知道今年很难过，希望你唔好再出招玩残我。 哦、 但你谂下，哇，隔咗几多年啊？佢系2000年咁上下咧，到到而家 十年咯， 系啊，你当有即系名副其实十几廿年啊。 嗯， 个歌词你嚟翻呢度咧， 都系都啱数系嘛？ 特别系佢不停喺度讲嗰句咧，凉冷气，凉冷气啦，系啊，嗱呢度咧亦都有好笑。咁啊！琴日咧有个传媒咧，佢就追访咧17个司局级官员咧，咁就问佢哋一个问题，好简单啫，就话你 个 lunch 喺边度食？ 嗯， 系啦，佢就问佢哋：你个 lunch 喺边度食？咁样。佢话 有冇人答啊？ 冇人答。 点解唔答啊？佢哋唔食 lunch 啊？系啦，惨啊！即系忙到开会食唔到 lunch 啊？ 系啦。其实我真心觉得咧，呢条问题本来最好俾个机会你咧，就去即系话俾人听你 点。佢点答都错噶，但系 点解啊？ 咩？如果佢出去食饭，系企喺个公园度，咪冇错咯。 就算佢冇得出去食饭啦，我谂佢个现况就系，即系佢就话，我都只系为民。为大家市民努力，咁、我冇食饭，除非佢讲呢一个嘅， 系啦，佢应该讲呢个 喺自己房度食饭又系错嘅，佢喺自己即系有啲地方公司有 canteen 噶嘛，佢 canteen 度食饭都系错嘅，但系佢点答都 喺个房车度食饭， 咪踎喺街度食咯。 系啊，嗱，所以咧，琴日咧，有几个啲建筑业工会咧，都忍唔住出嚟讲咗句就话。啊！你哋啲高官会唔会试下咧，同我哋啲市民一齐企喺度日晒雨淋咧，食个饭盒咧？所以我觉得嗱，真系，既然咧呢一轮咧，即系民望咧唔高，我哋唔系话低，民望唔高，其实呢个时候咧，做一个方法就掂噶啦，真系 一齐出去食饭， 就冇错，一齐出去食饭， 去食饭， 同埋咧， 会堂， 同埋我哋林郑特首咧，佢有优势啊，佢即刻改一改名，佢唔好叫林郑特首，佢真系同你讲林宇特首。系啦，淋住食饭特首，佢同你讲，我同你一齐嗌，哇！我保证民望马上回升啊！ 唔得嘅，要保住佢健康平安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学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昨日首日执行全日禁止堂食的效果非常不理想，认为政府应该微调现时的做法，重新容许食肆中午可以堂食，但限聚人数由四人减至两人，亦容许教堂等地方提供场地，俾没有办公室的市民都可以有场地用餐。许树昌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他认为政府开放社区中心俾市民用餐，亦等同堂食，同禁止堂食的原意有抵触，认为政府不如重新考虑开放堂食。全面禁止堂食的规定昨日起实施，有工会说有清洁工要在垃圾站午膳。食环署管工即是工会秘书刘伟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部分垃圾站地点偏僻，員工外賣飯盒之後要行一段時間才有其他地方午膳，所以留在垃圾站進食。他說由於不少市民留在家，所以部分單堂樓的家居垃圾數量大增，有人會將垃圾棄置街上，令清潔工工作大增，形容現時的情況令員工士氣低落。另外，有在地盤工作的市民致電節目，呼籲官員到地盤陪伴他們工作一日，體驗他們的情況。也有市民形容官員坐在冷氣房，不明白民間疾苦。政府昨日起全面禁止食肆堂食，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怡說，目前醫院飯堂仍然開放給員工，而醫院飯堂由疫情初期已經採取措施，包括員工之間要坐開，向同一方向坐，進食時減少講嘢，台同台之間有屏風。至今未見有醫院員工在飯堂進食導致爆發，建議政府不需要一刀切禁止堂食，可以從食肆空間管理和座位方向着手。另外，瑪嘉烈醫院四名支援服務員工初步確診新型肺炎。馬仲怡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根據醫管局資料，多名員工在麗景大樓康復病房工作，由於病房並非處理緊急情況或者是確診病人，究竟屬於社區感染或同事之間在相處吃飯期間互相感染，仍然要調查。但他認為現時社區爆發，員工亦住在社區，將病毒帶回醫院都有可能。 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全日禁止堂食是很艰难的决定，但是疫情来势汹汹，呼吁公众要保持忍让，希望挨过最艰苦的时间，所以尽快回复比较容易接受的用膳安排。对有教会和社区中心开放给市民入内用餐，汤家华认为，当有关场所对外开放时，已经变成公众场所，需要遵守限聚令，不能够多于两人聚集，同埋强制戴口罩等法例。被问到有关场所系咪不能够同时有多过两人同场，汤家华话：不能一大班人在同一意图下共同做一件事，如果互不認識，只是不謀而合，一起到同一個公眾地點，因而沒有共同意圖，就不違反限聚令法例，但是群組亦不能多於兩人限制。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偏東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大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85点，升102点。成交金额4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0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8.5元，系跌咗5仙；腾讯控股545.5元，升4元；阿里巴巴247元，升4元。吉利汽车16.9升4.8，小米集团15.1升2毫，斯摩尔国际41.35升2.2，美团点评195.7升2.7，友邦保险71.85跌7.5，汇控36.2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1，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5，人民币6.997，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408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8,1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69美元，卖出1,96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南去红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果栏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宝林村行人桥底坑口，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和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的了，逆境都不用怕的，我们一起冲过去吧， 冲出这里。 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私分啊，我男朋友因为阿强嬲咗我啊。 阿 Kitty 边个阿强呢？ 我个闺蜜咯。 阿强男人嚟噶，点闺蜜呢？ 我话你唔识啊，真系唔识啦。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喺周末有情人，等我话你知乜嘢叫做俾伴侣还识于微时嘅异性闺蜜啦。 To be fair 啊，如果你男朋友有个异性闺蜜，得唔得啊？ 喂 ，To be fair， 咁样又唔同讲法吓。 On a Saturday night。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由于呢两日佢将佢另一个爱妻号咧，就拎去检查啦、维修啦，蒸一蒸佢，杀一杀菌啦。咁于是乎佢话啦，呢两日佢好叻啊，系啊，有好多空间，好多时间做足准备啊。咁希望呢个爱妻号可以。即係作為拍檔嘅我哋咧，我同阿祖咧應該係 我冇借俾你噶，唔會借俾你噶，唔會借俾你噶。 我愛車號咧， 可以俾你上嚟食飯噶。 啊，如果咁啊 ，OK， 希望你愛車號快啲體檢完，快啲翻嚟幫助你啦。我哋有請曾志豪。 系、哦、一架车咧，突然间发现咧，而家越嚟越啊，即系可以系多功能用途啊，好似嗰套剧咁咧，多功能老婆啊，除咗上班啊、代步啊，有啲人仲可以喺里边啊做嘢啊、拍片啊、瞓觉啊，家阵仲可以外嚟俾你开餐添啊，甚至乎可以招呼唔同嘅朋友咧。咁呢架会唔会变咗系美食车啊？呢架真系真真正正嘅香港美食车啦！香港人咧灵活变通啦，咁我哋所以咧讲翻啲正面嘅信息咧，等大家高兴一下啦。而家有啲重灾区咧，佢本来就真系好大件事嘅，譬如话咧湿街市啦，咁啊因为咧话之前有一啲即系爆发喺里边啦，咁所以咧有好多湿街市咧都俾即系可能系我哋嘅政府官员咧就叫大家咧喂真系要警惕，要小心咁样。咁你话啦，嗰啲湿街市点算咧？特别系慈云山嗰度啊。嗰度嘅街市點算呢？啊，咁我見到咧，原來佢哋有一個咧幾厲害嘅防疫措施咧。呢、這個我覺得真係一個極端嘅自救方法嚟噶啦。就係點咧？佢就係話啦，當你入到去呢一個慈雲山中心街市嘅時候咧，我要保證你係乾乾淨淨咁走入嚟嘅。點保證呢？嗱，又唔使你攞張陰性檢測紙嘅，但係佢要你攞啲咩咧？佢就話啦，嗱。排队入街市啊，呢、這个已经好犀利啦。点解入街市要排队呢？因为咁样啊，第一，你入街市之前你要自己戴口罩；第二，仲要俾我哋量一量体温 ，OK 啊，大部分商场都有啊。仲有第三咧，就系原来佢哋有一部咧智能消毒站消毒、啊，真系好似咧我哋之前讲咧就话图书馆啊，唔系话内地啲图书馆咧，佢会攞啲书摆落嗰个消毒药柜嗰度咧，轰咁样吹一吹咧。等你本书干净啲啊嘛，嗰阵时我哋讲笑就话，咁个人会唔会都有得可以消一消毒呢？啊，犀利！而家咧，佢话佢都有一个即系智能消毒站咧，就话嗱，你入去啦，嗰、那个智能消毒站咧又会帮你量体温啊，又会有嗰啲咩光触媒同你喷一喷啊，最紧要咧就系佢话咧会派发呢一个一次性嘅手套同埋面罩俾你啊！嗱，听多次，唔系话里边啲职员会戴手套同埋面罩、啊。是每一个入到街市的顾客，你都可以领取一次性的手套和面罩，是不用钱的。我告诉阿田听的时候，你看他的眼睛发光，哇不用钱啊，拎完就走啦，这样就不行的，最好你入去用回。喂，老实说， 呢、這个真系安全好多、哦，因为咧你话里边啲档主咧，无论佢几咁干净都好咧，可能你都会怕咧，就喂自己人啊入到去会点样咧？咁然后佢就话咧，原来就派咗呢一个手套同埋嗰啲面罩，就等咧即系啲市民入到去嘅时候咧，起码大家互相安心啊！你嘅保护咧又会再加强好多，而且咧佢仲要求咧佢哋呢一条街市里边嗰啲从业员咧就话哦，每14日咧就要进行病毒测试，亦都咧就要攞健康卡，又要戴口罩啦、面罩啦、手套啦，呢啲健康卡啦、量体温啦咁样。嗱，相对起嚟咧，而家呢一个措施咧，真系已经令到佢哋嘅市民咧安心啲噶啦。嗱，因为冇办法噶，如果你面对呢个疫情咧，特别系头先讲话慈云山咧系重灾区啦咁样。如果你话冇啊，乜都做唔到噶啦，冇办法嘅话咧，咁可能你会帮衬嘅人咧就少咗。咁而家你真系唯有自救啦。你既然冇办法可以确保其他地方安全咧，你就唯有加强嗰个封关。你有冇发现呢？其实大家都是用同一个思路的。我如果不可以保证呢，即是所有人都安全的话呢，我起码一个把关那里就严谨一点。你入到来的时候呢，咩罩都戴晒，咁可能才确保安全。嗱，头先我讲呢，真的不排除的。你说如果以后呢，大家真的个疫情越来越严重的话呢，我怀疑下你以后去不同的超市啦、街市啦、商场啦，去咩地方都好呢，可能你都要排队。真的会问你攞张，先生，请问你有没有健康测试证明书，证明你是阴性才可以攞到这个通行证呢？唉，希望我们香港不用这么走到这一步啦，逆境就要靠我们自强自救，希望大家早日找到条生路行啦。风头火势，如果现在有妻子话要落去街市，个丈夫会唔会同佢讲话？你放心去买餸啦，两个仔我会睇住噶啦，你记得安全翻嚟啊！上战场一样啊！唔知道我哋而家呢一位可以堪称系师奶战士啊！究竟你呢几日嘅作战情况系点样呢？你嘅装备而家齐唔齐全呢？有请桂花田。 呢、这个情况系有出现，就系、是。其实都是每日我都跟我妈说，阿妈，不如你这样，你带这只，这只那个防菌的机会是高很多的。 哎呀，这只焗啊嘛。 焗都要的啦。因为我刚才，即我其实恐吓过他，即是这样 说。你恐吓我什么啊？ 即是说，阿妈，如果你中伏的，我说连累中我呢，我呢就没工翻了，没工翻了，很大件事的啦，这样。 那为什么衰女你不去买啊？你去买，阿妈咪不用去买咯。 喂，投诉，不是我不去买，因为即是啲老人家 冇阴公啊，女唔理我啊， 錯 要我自己去介绍买餸啊。 啲老人家系每日都要行出去一阵噶，佢唔去喐动下，佢哋唔得掂当噶，所以都同阿妈讲，阿妈系啊，每日出去你都记住，都好紧要嘅，好重要嘅， 我会写信翻嚟噶啦。 系疫情之下，每一日新闻都会讲到新增的确诊数字，全球几多人确诊，几多人的死亡，这些呢每个人都要知道的资讯，但是不是是不是个个呢人都可以能够承受这些资讯带来的压力呢？吓，不是吧，吓，资讯都会被人压力、如果你是正面资讯呢，就当然会人人都感到开心愉快啦。但是现在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每个人吸收资讯之后反射出来的状况呢，是真的有不同的。有些人呢心理质素强的呢，他就会觉得怕什么，就是做好自己啊，这样就得啦，这样都要生活的，这样就不会中伏啦。但是有些呢心理质素比较弱的人士呢，见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哇，这个星期每日都过百宗，是不是的，有没有呃我的，确诊数字这么多的，会不会这样啊，是不是会杀到埋身的，隔离座有人中伏、有人呢在凌晨排队拿那些叫做样本樽、自己有两声咳，会不会都是中伏了，那怎么办啊？ 喂，想唔到解決方法，佢哋繼而會出現焦慮啦、擔心啦、緊張啦、不安嘅情緒啊！喺無助之下咧，會出現問題都即係出現咗問題都唔知啊！其實都唔單止香港人有呢種嘅憂慮啊，世界各地咧都有啊！芝加哥喺五月咧做咗一個調查報告咧，發現有42% 嘅受訪者之中咧，佢話喺咧過去嘅一個禮拜曾經感到絕望。但有专科医生咧就话啦，喂，唔好等情绪病嚟揾你自己啊！当发现自己咧喺平时生活咧觉得有分别，记得咧揾屋企人朋友倾下，嗱唔可以咧影响日常生活，系嗱记得要抽离，处理唔到咧就要去求医啊！嗱，一家人相处咧要留意一下咧，你隔篱嗰个或者屋企人啊有冇事？如果咧你曾经被隔离14日嘅朋友咧，现在你仍然能够生活正常，咁我真系恭喜你，因为咧你已经接受咗人生另一种嘅好大嘅挑战，你面对逆境呢嘅能力又加强咗啦，因为咧有啲人士喺隔离期间。是感到很困扰的，真的不是人人能够捱得到这个隔离的14日了。那还有在这个14日期间呢，即隔离14日，如果真的要的话，大家真的要好好安排善用这个突然期内的14日了。所以不想有这些经历的时候呢，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如果你觉得这些资讯是觉得令到你困扰的，可以休息一阵，不要听那么多新闻住。是啦，俾自己放松下先，希望大家喺呢个疫情之下，系各方面都要挨得住啦吓。 共你相识3000天。我没名无姓，庆幸也与你逛过那一段旅程，曾是日夜期待你施舍一点同情，这算是固执做梦或太热情。在世上没有多少东西会尽如人意，多数将讽刺逐年成长，毕竟苦恋故事，我爱你你扮作不知，完了吧，如无意外，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放下从前一段感情，才能追求将来，你就似没存在，完了吧，仍能撑起来，前进便让自尊心放开，告别从前总是不易，然而假如只得我在，这不是场定胜败的比赛。信息应该删走，再没留凭证，我共你去到最远也只是友情，如现实是场玩笑，一早清楚内情，过去是勇敢或是未肯适应。在世上没有多少东西会尽如人意，多数将讽刺逐年成长，毕竟苦恋故事，我爱你你扮作不知，完了吧，如无意外，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放下从前一段感情，才能追求将来，你就似没存在，完了吧，仍能撑起来，前进便让自尊心放开，告别从前总是不易，然而假如只得我在，也不愿盲目留在这爱海，就算始终不能相爱，这一种情分可一也都可在，我用心恋爱，下段道路定更精彩，完了吧，如无意外，曾失恋的都必须恋爱，放下从前一段感情，才能追求将来，你就似没存在，完了吧，仍能撑起来，前进便让自尊心放开，告别从前总是不易，然而怎能只得我在，爱不是场定胜败的比赛。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哎呀，早晨，肥妹仔，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肥妹仔，早晨啊，咁多位， 你好嘅，搵得好正， 早晨，咁多位， 早晨， 细 眼 仔，系啊，今日你会同我哋讲乜嘢啊？ 今日咧，我又系想讲一啲咧天文嗰啲现象咧，好似好遥不可及、好远嗰啲咁样咧。但我哋有可能真系会咧喺香港都曾经经历过噶喎。 哦，系啊。 今日咧，我要讲落驳。 落驳系咪即系形容我哋好落魄啊？ 系啊，系 好阴公嗰啲啊。 好惨啊！琴日就 系 落魄咁嘅日子 啊。譬如我哋见到桂花田妈妈每日都好落魄啊，而家 佢个膊头都跌咗落。 系啊，又成。 热天气警告啊嘛， 唔系讲你啊，讲你妈妈咋？ 咁都系唔准讲人妈妈噶。 好啦好啦， 真系咩话都唔可以讲。 咪就系啊。 哦好啊，咁我哋讲翻落驳啦咁样。 系啦， 因为咧我揾翻嗰啲资料咧，原来你哋又知唔知香港？我哋用香港嚟做例子啊吓。 Hello 黄耀祖。 Hello 黄耀祖。 Hello 早 uncle。 系啊，早 uncle。 咩啊？系咩？ 系啊。 仲捉你唔到，仲捉你唔到， 系啊！啱啱头先咧，我啱啱分咗心啊，因为咧我爷爷啱啱嚟咗我屋企啊， 哦系啊， 啱啱嚟咗屋企，所以咧就分咗心啊。 你唔系分心，你分咗身啫。 系啦， 系啦，叫翻个仔翻嚟啦吓，系啦。 而家啊我系边个？我系细眼仔翻咗嚟啦。OK， 好啦。 咁样咧，你哋首先问下你哋先，你哋估下香港平均咧几耐会落一次薄啊？ 吓？几耐啊？ 我谂30年啦。 唔 好，即系你觉得好少好少。 唔系，我哋几年都有落一次啦。 我净系觉得少咯。 我觉得两年都有一次啦。 我想讲收银剧你好准啊，100% 准咗。 好嘢， 两年。 当然呢个咧系一个平均嘅数字嚟嘅，佢就计翻咧，我呢个系睇翻天文台嗰啲资料嘅，佢就话平均咧就大约两年就会落一次薄咁样啦。咁、我再考下你哋咯，知唔知乜嘢月份啊落薄嘅机会系最大嘅？ 六月。 六月嗰、那 个点解咧？因为觉得六月飞霜啊，六月嗰啲衰人就会俾啲薄抌佢咁样。 系啊系。 好少粒薄抌佢嘅， 都可以好大粒嘅，因为都死人嘅要小心噶。 我 觉 得 就唔啱。 八月，八 月都唔啱。 系一定唔系夏天嘅咁样。 十二月， 一月， 十二月。全部都错啊！我开估啦，冇用啊！你这两个系二月到四月喺香港咧，就会最常见到落雹嘅。 你再俾多一秒钟，我就讲到二月噶啦、 啊。我点解唔讲四月？ 系啊，好似人哋啲打牌咧，下一张就食噶啦，咁样系啊。 系啦，但系你哋咧要一定知道，点解二月至四月最多就系同落雹咧形成嘅原因有关系噶？ 因为咧佢要够冻。是咪啊？ 我觉得唔系，因为咧系二至四月啊嘛，佢即系咧立春嗰啲时间嚟噶。咁系咪冬天同春天嘅交界咧？咁跟住咧有温差，咁所以咧就形成呢啲薄啊。 我想讲好得人惊啊！嗱，肥妹仔你唔系啱晒嘅，但你入面有啲重点嘅字眼系关系嘅。你头先讲到咧，可能系冻同埋热嘅相遇咧交界啦，呢一样嘢系啱嘅。 即系冰火啊！ 系啊。 你其实你都可以咁讲嘅， 都可以啊。 因为但系嗰个冰同埋嗰个火就有少少唔同，就系、是、冷空气同埋暖空气佢哋相遇啊，系啦。咁佢哋相遇嘅时候，再加上遇到雷暴咧，因为冷空气同埋热就令到咧空气之中嘅水分，佢哋遇到热力咧就会凝结噶嘛。咁你谂下啦，又遇到雷雨咯，喺个天个中间嗰度咧，嗰啲水就会变得越嚟越大粒，越嚟越大粒。跟住因为遇到冷空气啊，就会变成咗冰啦。但系咁重嘅时候咧，佢就唔可以。 再向上天空度飞啦嘛，咁咪就跌咗落嚟咯。呢啲咧就系我哋平时跌到落我哋咧地下呢啲嘅冰雹嚟噶啦。 即系佢要够冻同埋够多水。 诶，系啦，所以咧，通常咧，你遇到冰雹咧，佢咪系咧无端端落落下， 系啊系啊， 哇，点解越嚟越大粒噶？ 系啊， 好痛添， 系啊系啊， 所以咧一定会有强雷暴喺入边， 一定有雷暴噶、 啊， 即系其实佢系咪雷公掠潭啊？ 唔系。 雷公掠潭变 冰 雹，系啦，或者雷公食刨冰啊？ 雷公系刨冰刨到咧，周地都系。 即系你话雷公系西瓜刨嚟嘅，你话雷公哨牙嘅而家。 唔系，佢做个刨冰工作啊。 系咪即系一定要有雷先得噶？ 一定要有强雷暴，即系会落雨咁样咧，先至会变咗落冰雹噶。其中一次咧喺香港嚟讲咧，1981年有一次咧，天文台话，你知唔知嗰粒冰雹啊？大粒到个地步，直径有几大粒、啊？ 有乒乓波咁大？ 唔止啦，乒乓波台。 止。咁如果乒乓波台咁大，即系成架车咁样跌落嚟嘅话，即系车埋你块面。 系噶，如果你冇乒乓波台咁大嘅，就唔使讲啦。有几咁惊讶咧？ 咁有几大啊？个橙咁大啊？ 其实个橙都冇嘅，但系佢唔系跌一粒落嚟啊嘛，佢、跌好多粒落嚟咧。81年嗰次咧，直径有成10厘米啊！ 十厘米，哇！长过你、啊。 唱歌我边度先？条头 发咯， 同埋你手指啊， 十厘米喎，好长喎。 佢唔系一粒咧，变咗系直径，佢成粒冰咁样十厘米打落嚟。 哇，犀利，真系死人噶喎！ 真系会死人，要小心噶。但我头先就话咧，平均咧就系2月到4月系最多嘅。但系你哋未讲到咧，6月、7月嗰啲咩六月飞霜咧， 系啊， 其实香港都有试过噶。2016年嘅6月喺大埔啊，就有呢个落冰雹啊，个气温咧仲。由33度突然之间半个钟头变成23度添啊！ 哎呀，你睇下，你睇你头壳顶。 发至今累计459人确诊，冇死亡病例。目前各地有超过81000人接受隔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有大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61点，升178点，总成交金额50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0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48.8，升5.8；腾讯控股548蚊，升6.5；中芯国际28.5，跌1毫；美团点评197.2，升4.2；吉利汽车16.84，升4.2；斯摩尔国际41.2，升2.05；小米集团15.12，升2.2。友邦保险72.05，跌5.5；康希诺生物269蚊，升23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64，瑞士法郎8.494，澳元5.566，加元5.813，新西兰元5.158，欧元9.1296。每百日元对港元7.3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99。日经平均指数报12408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817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6.04美元，卖出196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咧，部分慢线系需要封闭嘅。咁重复一次啦，就系、秀茂坪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咧近住晓光街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骏业街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水门方向机场、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马鞍山翠拥华庭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啊，喂严琼啊，问下你啊，正所谓啊停课不停学，暑假学咩好呢？ 梗系新教啦，爸爸妈妈识好多嘢噶，可以教小朋友煮餸啊、换灯胆啊，连睇通性都教得。 你又啱，喂，我想学计翻啊，你爸爸识唔识啊？ 梗系识啦，你等我爸教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 能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的是著名日本作家街川龙之介。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畅谈街川龙之介的一生，从他写的罗生门讲到地狱变，看看他怎样在地狱人间中求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哋翻嚟11点啦，我哋又继续风骚快活人啦，我哋先报个天气先啦吓。 系啊，都要同各位准备要食晏仔嘅听众讲声吓，33度气温，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紫外线指数系80高噶吓。 系，冇错冇错， 好热啊！ 你有冇出去晒太阳啊？ 我冇啊，我好想啊，见到个天啊，即系。唔系做嘢工作紧晒太阳，梗系舒服啦。但系如果真系一阵间大家要搵地方食 lunch 喺呢个露天嘅情况底下咧，就真系小心中暑，饮多啲水啊！大家 系啊，如果你哋今日咧个 lunch 咧，我哋而家每日都同你叫做每日 lunch 钟啊，即系以前就每日升钟咧，而家就系每日嗰个 lunch 钟啊 ，lunch 钟 系啊 ，lunch 钟啊，咁都欢迎你可以喺个 Facebook 话俾我哋听咧，你谂住今日个 lunch 咧喺边度食嘅？ 或者去咗社区会堂嘅都睇下社区会堂究竟系点样，因为社区会堂都系 OK， 即系容纳到好多人噶嘛都。 琴日有啲人就即系吓，梗系响应咗政府号召就去咗郊野公园食嘅。 有 见到好笑嘅，咁啊唔知道究竟今日咧你的选择是如何咧？都欢迎你可以即系其实大家你当苦中作乐又好，大家互相打气都好咧，话俾我哋听咧，你哋会喺边度食？咁起码你知道系啊，正向啲冇错。 好似嗰、那个要入住骏阳村嗰个爸爸咁咯， 当系一种逆境自强训练， 可以食到餐饭， 冇错， 都唔系一个物食 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你哋讲到呢度咧，我即刻想即系岔开唔讲，我本身谂住讲嗰单新闻。 哦，好啊。 其实琴日咧，即系 咗即係大家要周街食飯之外咧，有啲新嘅防疫措施我哋收緊咗之後咧，例如跑步要戴口罩啦，例如如果你咧吸煙嘅話咧，都不獲豁免噶嘛，你喺街上就吸煙。但我想讲我自己目测到啊吓，有啲真实嘅情况咧，我系完全呆咗嘅。当我琴日放咗工之后咧，我就搭瑞巴就去到铜锣湾嘅时候，其实喺一条街里面咧，我已经分别地见到有人拉低咗个口罩去食烟啦，亦都有人系直情冇戴口罩啦，即呢啲都见到嘅。但更加夸张嘅系一个咧。我見到有人哋戴住口罩跑步，但我又唔可以話佢真係戴住口罩跑步喎。你哋估下係一個點樣嘅狀況？ 佢戴住口罩跑步，但又唔可以話佢戴住口罩跑步。 又唔可以話佢真係戴住口罩。 即係佢個口罩係 甩咗佢下巴底嗰啲啊？ 係咪嗰啲啊？ 嗱，唔係佢係戴翻住個鼻同個嘴嗰個位置度 都有嘅， 但係 哦，佢中間剪咗個窿。 阿田。你真係好叻， 中間邊個位置剪咗個窿啊？ 即係口罩 嘅 位啦， 就係口氣嘅位置啦，就係鼻同埋口去剪咗個窿啊！我估佢呢一個做法， 政府都冇話你唔可以戴爛口罩嘅。戴口罩的定義係乜嘢？ 佢就知道嗱，你一定要出街有呢個叫戴口罩嘛，出街都要戴口罩，冇豁免啊嘛。佢就戴住個口罩，但係呼吸唔到嘛，佢就決定我剪一個窿喺個鼻同埋個嘴度，咁自己可以呼吸。 咁即 係警察其實係咪真係拉佢唔到嘅咧？我 真係咁。 嗱，理論上咧，其實佢哋而家話咧，室外全面戴口罩咧有定義噶，就話咧，如果你露出個鼻來咧，即係我哋露出個鼻來就 O K 嘅，露出個 鼻子 係啦，露出個鼻咧就唔得嘅。佢有講噶， 好似拍三級片咁樣， 係啊，露少少都唔得啊，係啊，正所謂小露寶啊，真係係唔得嘅嚇。露少少咧，佢嗰陣時講咗個定義就話咧，要係。口同鼻遮晒嘅，所以佢嗰时严到咧，佢话如果你嘅口罩咧露出个鼻来咧，佢 系 有权拉你嘅。 咁但系唔好啦，叫做 佢而家系露出个口来， 系鼻加口啊， 个鼻加口 加一啦，个鼻同埋个口，总之要呼吸嘅地方，佢就剪咗个窿咯， 系咯系咯， 外露咯， 系 系啊，我其他位置勾住耳仔啊，个鼻佢都有箍实噶， 都真系唔知想，真系唔知讲乜嘢好。 其实如果你唔系你讲食烟咧，琴日仲有嗱有两个流传嘅 post 嘅，一个咧就系话有人自制呢一个咧口罩吸烟神器。佢咧就話咧，係啊，你有見過咧，應該係前日嘅啦。就話佢咧所有材料喺五金鋪都買到嘅，就係你似係嗰啲咧，嗰啲水喉薄管咁樣咧，一條一條咧，佢就話 飲桶嗰啲位置咁，係 啦， 一條一條咁。 佢就由個口咧就一路薄到出嚟。咁咧嗱，你可以想象咧，就係佢攞唔同嘅薄管咧，就喺個口罩裏邊咧就伸出嚟，咁啊，所以就可以外露離開咗口罩啦。咁然後咧喺個末端嗰度咧就攬住支煙咯。咁佢就話咧，聲稱咧就係咁遙遠嘅距離，但係都係呼 吸 到噶嘛。係啦，佢話都照吸到嘅。 唔係好難㗎。 如果佢吸到嘅話，佢個肺容量應該好高。 係啊係啊係啊！ 咁遠咁轉接喎。係 啊，嗱，即係啲人都好到質疑就話：咁佢點攞翻啲二手煙出嚟咧？即係淨係唔攞嘅咧？如果你唔攞嘅，你兩啖咪暈嘅咯，應該。 係喎，又真係。 係啦，但係如果你願意用咁嘅方法嚟吸煙嘅話咧， 即係你咁都要吸嘅話， 係啦，其實就同我覺得個原理同以前吸水煙冇乜分別啊。 哦，係啊， 以前吸水煙系成支咁粗嘅大竹咧，然后就喺度，即系唔系阿叔，系阿竹啊，系攞嚟咁样吸噶嘛。 但 唔 紧要，问题系即系你都愿意去吸，但系问题学你话斋放出嚟嘅时候，你点样放？ 啊、 你咪攞条罅仔咁样，跟住但系又冇除口罩？ 冇啊！ 攞条罅仔跟住喷翻出嚟，其实吸得咁辛苦，不如忍一忍啦、 啊。好难啊！我见到今日咧有啲专家咧，佢都话咧，知道呢几日咧，大家可能好多人都冇得食烟，佢就提醒大家嗱，呢个真系要提醒。佢话嗱，你想顶瘾。因为有啲人咧，佢话喂，即系你听过好多一啲谬误又好，一啲佢哋嘅观感到咧，就话佢唔食烟咧就冇精神啊，眼瞓啊，有啲人就话攞嚟提神啊嘛嗱，唔系话呢个系好事吓，但系呢个只不过系佢哋已经惯咗一种生理反应咧，咁所以咧，你知唔知道有啲烟民咧攞咩嚟顶替咧？佢话饮咖啡。 哦， 佢就话，哎，咁 因为都有尼古丁啊之类嗰啲， 咖啡因 啊 咩，唔系，其实佢纯粹 冇 尼古丁嘅，系啦，佢纯粹就 系 话咧，想用翻一啲提神嘅嘢咧嚟做代替，但系专家咧佢就话唔好用呢招啊， 嗯， 知唔知点解？ 因为咖啡都会上瘾，另类上瘾变成 唔系嗱，嗰啲上瘾啊，冇影响，即系所谓冇影响健康啦，就冇事嘅。但系原来专家咧佢就话，冇就有个烟民。如果你是因为咧顶瘾嘅话咧，然后食饮咖啡咧， 佢原来咖啡里面嗰啲咖啡因咧，系会刺激你更加想食烟噶。佢话会令到你更加有嗰个上瘾嘅。佢话你更加唔好啊。佢话你可能越饮就话，哇！就系头先本来都系矮咬嘅啫，而家直情身痕啦。哇！而家直情 想唔翻工， 而家直情脚板底都顶唔顺啦。佢话原来唔好啊，用呢招咧。 竟然系咁啊！ 系啊， 佢都系谂个方法，谂住即系顶一顶住当先啫。竟然会弄口反住， 即系呢个反而系即系 要提醒各位烟民 系 嘛？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要顶烟瘾嘅话咧，我怀疑咧系咪嗰啲烟仔饼啊？ 俾 系咪又要大派用场咧？ 唔系烟仔饼，只系揸住烟嗰个动作，即系去满足到。咁但系其实都系有个心喺度。其实不如咁啦，其实即系各位，你俾自己一个少少挑战啦，睇下自己可以其实哦，原来都可以慢慢地可以唔食喎。咁样咪 尽力啦， 慢慢即系而家佢一刀切噶嘛，点慢慢啊？ 系啊系啊，尽力啦，尽力啦，系啊，冇错。所以呢个又系有啲难嘅。如果你而家喺条街度咧，你见到有烟民咧，我琴日都有啲。 有啊，好多报纸记者都影到啊，有啲 uncle 喺度，真系我话知佢啦，咁样照吸噶喎。 系啊，唞一唞啊，我哋翻嚟又而家俾你呼一呼吸啊，喺个太阳之下呼吸一阵，我哋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啊。 杨千嬅嘅呼吸需要啊，不过呢轮咧，你嘅呼吸就真系要自己减慢嘅需要啦吓。如果唔系咧，就会变咗罚款需要噶啦 吓。系啊，大家真系小心啊，同埋即系大家要清楚知道咧，而家咧即系室外、室内咧都系要戴口罩吓，你一定要话翻俾屋企人听啊。 冇 错 啦， okay? 好啦，直播室继续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啦，咁啊，我哋屋 home office 咧就有黄耀祖嘅。 系 嗱，呢个题咧，其实咧我头先翻嚟就同阿田讲咗咧，向你致敬啊，哎、真系真系要向佢致敬噶。嗱，阿祖。 事先我唔知 喎、啊。你咧有冇觉得咧一个妇人咧，佢要为屋企咧准备三餐咧，你觉得个难度指数咧，你会俾几多分？ 喂，其实我想话阿祖都做呢件事噶、啊。 佢都有咩？ 佢有 佢买蟹翻嚟撩自己喉咙啫、啊。 咁都要去买蟹噶，系咪先？ 即系点样入定啲货？ 系啊，入定咩货？ 柜度有个要个， 真系啊！嗱， 我觉得呢个工作咧系带有厌恶性嘅。 系啊，冇错冇错，重复厌恶。 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咧，全家人会厌恶你啊！ 冇错， 呢个点会唔系厌恶？ 喂喂喂，唔啱唔啱唔啱唔啱唔啱 咩啊？ 你问下有边个阿妈煮完餐饭啊？无论系老公啊仔女咧，够胆厌恶噶？ 哦，咁当然唔可以啦。 真系唔够胆， 口啫嘛， 唔够胆厌恶，冇可能厌恶。 面嗰下，其实你老婆见到噶，不过都谂住我自己都食到好咸嘅煲汤。 唔系噶，你知唔知啊？嗱，我真系话俾你听，如果你够胆咧，对你个屋企嗰个亲人啊， 系，无论嗰、那个买餸嗰、那个， 无论嗰个阿妈定系老婆咧，你如果你面有难色或者食少两啖啊。佢 feel 到啊！ 哦，当然啦， 同埋佢仲会佢俾说话你听啊， 因为咧 又唔食啊， 有阵时咸到系你冇得你哇嗰条眉你真系要揦一揦噶、哦，我试过啊，忍唔住啊。 豪仔，嗱你系讲紧烹调嘅技术咧，定系讲紧嗰个买送菜嘅款式先？ 哦，冇分别嘅呢方面。 点会冇啫？ 冇分别嘅。 你有譬如可能来来去去都系嗰几味嘅，但系煮得好食嘅系咪都 OK 啊？ 系啊。嗱，而家就咁样嘅，因为咧有一个人妻咧，佢哋就喺嗰啲 Facebook 嗰啲群组度咧，就分享咧就话嗱，疫情之下咧就尽量少出街啦，有啲人真系连外卖都唔想买啊嘛，因为惊佢唔干净 啊 嘛，咁好啦，如果你要自己买餸嘅话咧，佢哋就要囤货，因为佢真系冇理由日日落去买，咁啊增加风险啊嘛，咁咧佢就话俾大家听咧。究竟啊，佢哋如果咧要囤货买嘢嘅话咧，嗰、那个难度同埋佢哋要谂嘅考虑嘅地方咧，有啲乜嘢嘅因素喺度？咁咧佢就有个叫宣言啊，好劲噶，个宣言就咁讲嘅。 咩咩？ 佢话各位，你估一日煮三餐最少两餸系易噶？我有购买力。都唔代表屋企有位放 啊， 系啊啱啊。点嗱，我个冰箱就打爆咗啦。 系啦，点样存放都系一种技巧，点样配搭主食又系一种学问。你估做师奶真系唔使做啊？死佬， 讲得好， 系啊， 哇，俾掌声， 嗱，我想话两位点评一下，佢头先其实讲咗几多难处出嚟咧？ 系咁，就系第一，佢话佢有能力买，即系有钱啦， 有钱买啦， 佢有钱，但系我屋企个雪柜够唔够用啦？呢啲货物咧，呢啲食物咧，咁样，呢个真系一件事嚟嘅，因为真系每次出街，你知而家讲紧街市都高风险，系咪？咁你又真系想买多啲，但系问题屋企你唔能够可以摆。啲食物可以即系唔摆雪柜都可以食啊，但系如果你唔使摆雪柜嘅食物就嗰啲叫做防腐剂啊，可能佢添加剂好多噶啦， 冇错， 即系你可能讲紧罐头系咪？ 系， 咁所以吃力噶，其实呢件事 吃力噶嗱，咁咧呢位阿妈咧佢真系犀利啊，我想话咧购买力系一回事，存放力都系一回事嗱，我系尝试用， 其实我觉得另外有个力系配搭力啊， 冇错冇错， 你就会见到咧，因为嗰、那个钱唔系最多啦， 系 最多啦，你点样买咗一样材料出嚟，可能你就可以变化分开三餐煮三样餸，跟住就可能都系排骨噶啦，可能你要配凉瓜，跟住就可能系唔知有啲咩嚟炆佢咁样嘅，真系要咁样配搭呢、這个先至系最头痕啊！ 我想问一下咧，因为以下落嚟咧，我就唔知道咧桂花田咧佢有冇都用呢一个方向咧去买餸，虽然你话你有姐姐帮手啦，但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研究呢个高峰战略会议咧、 啊？姐姐系帮手煮嘅，买餸嗰个系我阿妈咯。 系啊，哇！即系其实你系做咩嘅？ 我 佢负责食咯。好明 显，咁我都要 黄耀祖同学有一分啦，哎呀，答得好好啊，真系。 咁我都要俾 錢出嚟㗎，係咪先？佢不過有錢出錢 有錢大曬啊！ 有錢出錢有力出嚟， 有錢大曬啊！ 佢攞錢大佢阿媽，好明顯。唔 係咯，嗱，佢攞錢命令姐姐，再攞錢大佢阿媽，誒又似咧。 生女啊！人哋人哋阿媽生你幾辛苦啊？ 係咯，人哋嗰個人妻宣言第一句就話：有購買力唔代表屋企有位擠啊！好啦，嗱，佢點樣犀利咧？因為原來咧嗰個人妻佢分享咧，佢就話。你知唔知啊？而家咧，佢每一次出去买食材咧，佢唔系乱买啊。即系如果你俾我作为一个男人咧，咁啊好啦，买够一个月啦嘛。 咪见到咩咪买咩啦，执晒落去嗰个袋度。 如果你俾我买咧，我一定就话你要我买够一个月啦嘛，得。廿只鸡髀，廿包火腿，系啊，廿包咩就买晒。咁但系咧嗱，跟住呢个人妻就问啦，咁请问你有冇谂清楚？啲廿隻雞髀你諗住點樣分配嚟煮食咧？餐餐食雞髀， 呢個最難啦。 當你有個火倉，係啊，可以擺到。 煮雞髀嘅話咧，你唔好話雞髀啦，你日日都煮雞啊，你用同一個方法去煮啊，其實真係你會見到嗰啲。真係鞋口鞋面逐日逐日會遞升嘅、 啊、 你屋企人，你要諗下、哦、可能咧煮雞胸嘅話，今日我用橙皮，跟住下二日咧我用白汁，你都要諗唔同嘅方法，就係、是、嗰樣嘢已經嘔啦。 肯定有橙皮雞胸呢件事嘅，係咪真係有㗎？係 啊， 西嶺雞啊嘛， 西嶺雞。好啦，佢話咧佢幾犀利啊！呢、這個人媽咧，佢話佢已經列好咗咧八月份嘅餐單。嗱、 哦， 你聽清楚，唔係話八月份買咩送單咁簡單。是说八月份的餐单，即是说将它由原材料变成一个套餐的配合了。 明白。 它是呢即是仔细到呢好像开了 Excel 的。它说那各位姊妹我就是八月一号至到八月二十一号的菜式。 是每日讲了三餐。 好犀利列晒出来。譬如呢我求其 up 几个名字呢我觉得真的要给一些掌声我们的师奶强人。它说呢它其中一日的菜单呢就是有梅菜肉饼啦、节瓜啦、汉堡扒啦，另一日咧就系呢个花甲粉丝煲啦、茄子肉碎饭啦，同埋鱼汤咧。 佢要唔要契仔啊？ 系啊， 去私餐啊！ 好犀利！咁然后咧，佢就话呢、這个咧就系佢花心思咯。譬如头先阿祖你讲啱咗，一个排骨咧佢都要谂两味，杞子红枣云耳排骨一味，跟住第二日咧就变咗梅子面豉排骨。 但又唔可以連續兩日煮，如果唔係都係排骨嘅話，都會被屋企人秒。 唔係都 OK 嘅。咁然後咧，佢仲要搭上搭過。嗱，頭先已經有面豉啦嘛，咁唔好嘥啦。佢第三味餸咧就係面豉四季豆炒雞球。 嗯， 係啦，一條接龍咁樣咧一路落去嘅。嗱，所以呢方面阿桂花田，你有冇好似佢咁樣試過咧？有一個長遠戰略目標 plan 出嚟 嘅，嗱冇呢個 plan 嘅，但係你諗下我屋企一家幾多口？我哋一家而家 五 個， 五口係 五個，咁要煮幾多餸咧？起码都要四个餸， 系 啊，唔系三餸一汤啦，唔好话四个餸， 少啦，系啦。 其实每日都要谂四样嘢， 都系你谂嘅。 咁我 佢冇啊，佢冇嗱，唔讲嘢啦，唔讲嘢。有冇你谂噶？ 我唔夹意见， 我有谂，即系每日都系四。 你听唔到佢同佢妈妈讲嘢嘅咩？咩煮鸡翼咯，即系嗰啲咁噶嘛，煮完鸡翼煲汤咯，即系嗰啲咁嘅，摆得似唔似啊？ 因为我妈都话好攰啊，佢都觉得好疲啊，佢负责买餸嗰个咧，跟住话。哎、我想不到吃什么餸了仲、啊、要因人个个口味不同、 啊。是啊冇错。 有些他口味不同那都有个細路不啱、 啊。 啊、所以其实吃力的这个功课。 所以呢在这里要再次向我们这么多位、啊在厨房里面的师奶强人向你致敬、啊。 Yes。 搵食真的很艰难的、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肆全日禁堂食嘅规定实施第二日，消息指政府决定听日起重新开放早餐同埋午市堂食，但施加限制，最多一台两人，食肆入座人数设上限，最多为座位嘅五成。当局稍后公布详情。政府昨日起全面禁止食肆堂食，不少市民需要在路边、公园等地方吃饭。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形容情况惨不忍睹，他认为政府的原意良好，希望处理聚餐风险，但是如果措施行不通就需要更改，否则只会衍生更多问题。他举例有人在厕所吃饭，但厕所卫生环境差，病毒传播的风险比餐厅更高。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认为可以重新开放午市堂食， 但在餐厅的防疫工作要做得更安全，包括每张台的人数再下调、放置隔板等，也都可以采取医院饭堂的做法，例如背对背坐，面对墙壁进食。他又提醒市民进食时不要聊天。何柏良促请政府果断进一步收紧边境措施，包括考虑封关，亦应该短期内叫停外佣来港。有工会表示，现时饮食业生意大幅减少，不少食肆被员工放无薪假已经成为恒常习惯。饮食业职工总会名誉会长郭宏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部分食肆生意只剩大约一两成，人手减少三分二，部分老板只是被部分员工留守维持熟客。對於午市期間有食肆外有人排隊，他認為不同區域環境不同，如果附近有地盤或者工廠大廈等，才會出現人龍，不少食肆也都因為沒有生意而沒有開門。被問到食肆會否出現結業潮，郭宏卿表示擔心，認為全面禁止堂食對市民、員工和老闆都有很大影響，政府應該檢討政策。他又说，如果限制两人一台对生意有影响，但在没有办法下都要接受。梨木树社区会堂原本今天起用作开放给市民自葵五线进内用膳。民政事务总署说，早上得知这个会堂所在的梨木树村康树楼出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梨木树社区会堂今天将全面消毒和清洁，现时荃湾区的地点将会改为荃湾石围角村的石围角社区会堂。荃湾区的夜间临时避暑中心亦将改设于石围角社区会堂，直至另行通告。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学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未有获邀到亚博馆的新检疫设施视察，相信有其他专家曾经到场。他说，由于亚博馆是展览场地，要留意排污设施以及要加装淋浴等设备，认为设施启用之后可以令到医院腾空一二线病床接受有需要的患者。许树昌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被问到专家组是否仍然存在，他说专家组仍然存在，对上一次开会是两星期前，未知下次会议几时举行。他又说，根据大学的数据分析，按照病发日期计算，认为确诊个案已经开始有下降迹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大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6点，升253点，成交金额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9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49蚊，升6蚊；腾讯控股548蚊，升6.5；中芯国际28.35，跌2.5；美团点评198.1，升5.1。吉利汽车是16.9，升4.8；小米集团15.12，升2.2；斯摩尔国际41.25，升2.1；友邦保险72.25，跌3.5；港交所374蚊，升6.6；汇控36.4，升6.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66。瑞士法郎8.497，澳元5.5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5，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4，人民币6.998， 英镑对美元 1.299， 欧元对美元 1.178， 欧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368 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8,1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86美元，卖出1,96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咯，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同埋马鞍山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啊，喂严琼啊，问下你啊，正所谓啊停课不停学，暑假学咩好呢？ 梗系新教啦，爸爸妈妈识好多嘢噶，可以教小朋友煮餸啊、换灯胆啊，连睇通胜都教得。 啊，你又啱、啊，喂，我想学计翻啊，你爸爸识唔识啊？ 梗系识啦，嚟，等我阿 爸教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将于9月1日生效。届时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的医护人员辛苦你们了，为了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 Carina， 你们今次 STEM 想创实验室有什么新搞作啊？ 今个星期日不用玩火，不用玩冰，所以你都要先制过灭火筒先啦。 上次你和 Simon 一胜一负、哦、 所以今次 Gladys 说要斗快，我已经练定跑的了。 今次主题好像关化学事、哦、你练跑有什么化学作用啊？ 是、哦、我应该快点上网做下资料搜集，星期日见啦。 几点话？ 夜晚八点半到九点，第二台啊。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得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直播室继续有桂花田曾志豪啊，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系啊，我不如将我哋头先报紧新闻，我哋喺电话嗰个对话讲一次出嚟啊。 冇，咪就系话好咯，做得好， 做得好， 做得好嗱。咁样嘅，我哋好稳阵嘅。未经证实， 据 消息称， 据消息，不过咧已经有多间唔同嘅电子传媒咧就已经透露咗一个风声，所以我哋不如咁讲啊，我哋就好似咧话你当有股票内幕贴士， 好啊， 系啦，你睇下准唔准啊，同埋你希唔希望我准啊 ？OK， 就系有消息放风咧，就话啦，政府咧听朝早咧就会放宽翻咧呢个早午市嘅食堂堂食规定， 放宽翻， 系啦，就可以俾你喺系啦， 每台咧都系限制住系两个人嘅， 冇错，食肆人数咧只能够容纳座位一半，咁其实咧呢个同之前差唔多，即系一半入席率咯，每台就两个，咁咧就话早或者午餐嘅堂食啦。括弧未证实，官方未宣布，所以咧我哋而家只不过话，喂，有人咁流传咧，你想唔想佢系真嘅咧？ 哦， 系啦， 嗱，即系咁样嘅， 神仙如流啊！ 唔系你想唔想系真先？唔系话你信唔信啊？你想唔想啊？ 梗系要， 点解 想 啊？ 系要啊？ 点解啊？防疫、啊。 但我哋一开始讲嘅时候就是、我哋琴日见到有几多香港嘅打工仔几惨先得噶？你唔做啲嘢嘅话，喂，五六日啦，有冇睇到新闻？嗰啲天气预测啊， 不停落雨啊， 礼拜一啊，狂风雷雨啊，话咁佢哋点算啊？即系而家讲紧呢一个咧，即系冇堂食。而家我哋讲紧都系消息称，话可能听日恢复翻，第二日朝早晏昼可以有堂食啫。 系 last 一个礼拜噶，咁佢哋点算啊，大佬？ 系啊，我点解记得报纸咧？嗰十几只字咧都系。讲咁讲啊，街边开餐鱼翅捞饭，讲紧厕所嘅厕啊， 系鱼翅捞饭， 鲨鱼乞衣咁样嘅， 系啦， 但系标题嚟嘅吓呢啲， 系 咁啊，咁如果系咪？ 但呢份系出自外国报章嘅标题， 系 外国报章嘅标题， 系啊， 帮佢报啊嘛，系嘛？ 唔系啊，系外国报章啊，真外国报章啊，呢个系， 系啊， 咁咧，但系咧，问题系，咁我哋咪趁住今日社区会堂，真系好少可有佢有机会入去里边食饭噶嘛？ 咁咪 系咪即系今日最后一次？ 咁点算啊？系啦， 第一次亦都最后一次。 The first and the last 都好唔抵喎， 系啦，一日先喎， 系啦，佢啲历史又冇。 社区会堂真系唔可以食饭嘅先， 唔系你平时唔会谂住嗰度开噶嘛？ 平时唔会开放，即系俾嗰啲公众人士走。 佢应该系有需要咧，佢嗰啲避暑中心咧，可能系 啱嘅，啱嘅。 系啦，即系嗱，你话系咪真系人哋话政治一日都嫌太长，而家一分钟都嫌太长啦。今日我哋先至叫大家话。收翻啊！你即系仲问嗰位打工仔，你晏昼喺边度食咧？咁而家可能又变咗冇啦。 唔系咁，今日就唔系话咯，十几个社区会堂，你咪去咗先啦。系啊， 系啦， 真系好难咁样开放嘅。 真系唔知道究竟呢件事会变成点嗱？我哋真系唔敢讲咧，佢真定假？ 佢今次真系睇到啦，政府真系有听市民嘅说话啦， 冇错冇错， 听专家嘅意见啦，咁样其实真系好噶。 系啊，咁我哋如果要讲 够快啊，真系转啦， 真系快啊！我见到有人问咧，算唔算系朝令夕改咧？咁跟住大家就计数啦，朝令夕改就朝头早嘅命令，然后咧去到傍晚咧就改啦。咁然后而家呢个就过咗一日啦，所以我哋已经系可以多个朝令夕改。 唔系，其实系 O K 嘅，总之即系回复翻 朝令朝改， 系啦， 系啦，系第二朝改嘅，即系咁都好啊，都系事嚟 嘅。有冇惩罚噶？ 惩罚边个啊？ 边个先？话你讲咩啊？你 惩罚边个？ 你噶喎？惩罚边个啊？ 唔系，即系嗰啲报纸咁写到，佢其实都唔系啊，咁样啊嘛。 咩啊？天将啊！你讲乜啦？真系， 我咁样睇嘅，我会话肯改咧，永远都好嘅。 系啊，赞啊！ 早咧懂得企喺市民个立场去谂，应该就唔会有咁嘅 policy 出现啦。可能佢真系冇做过地盘工人咯。 系咯， 咁佢真系冇做喎，系事实嚟噶。咁佢咁多行，佢好难做晒。 知道识得企喺佢哋个立场。去谂嘢噶嘛，真系 大佬。 咁咪就觉得嗰、那个叫地盘工有嗰个办事写字楼噶嘛，咁样。 佢可能谂住每一个人都有 office 啊。 系咯。 佢以为我哋应该全部都系白领阶级啦。 犀利啊！ 一定系咁样嘅。我哋不如咁啦，我哋发挥咧赌仔精神，因为咧始终都系未证实噶嘛。咁凡系未证实咧，啲赌仔咧佢揭牌之前咧就会有边三号三号 电视机 系啦，会咁样噶嘛。我哋不如全部都嗌啦， 有 糖 有糖 有糖 有糖有糖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啦吓。 系啊， 翻嚟现实先。 系真系要翻嚟现实，有啲嘢咧就真系咧要特别多加留意啊！想讲啲咩咧？如果揸 電單車嘅你，嗱而家近排咧個個外賣咧就好多電單車喺度，係咪？咁我唔知道有冇啲朋友即係真係特登考個牌咁啊出個電單車啦。總之點都好啦，即係我特別關注今次特別關注揸電單車嘅朋友仔， 仲要係將軍澳區添。 係啦，就係、是、將軍澳區嗰批嘅電單車人士咧，真係要小心啊！因為 我唔知咩事喎，咩 係啊？近排咧啱啱咧警方咧喺前日咧就捉到一個咧66歲嘅叔叔。咁咧就真系咧，点解会捉到佢咧？捉佢发生咩事咧？咁同电单车同66岁叔叔咁关系咧？ 系啊，好难估啊！ 系啦，咁跟住咧，原来佢咧就话啦，因为佢喺嗰度将军澳区咧，佢哋就喺度在觉得嗰啲电单车阻住佢哋。阻住佢哋嘅生活，系啦，阻住佢哋做运动，阻住晒，咁于是乎佢有个报复心，阻住我啦，我就整鬼你咁样。咁於是乎咧，佢就行動啦。 嗱，其實嚴格嚟講咧，呢個係人哋推測嘅啫。 佢咁講啦， 因為因為咧，而家嗰個係一個犯罪專家，佢就俾人訪問嘅時候，佢就估計佢出於報復心理。暫時咧，嗰個阿叔咧未落口供講到嘅。 係 啦，嗱，個故事如果我哋不如調翻轉啦，我作為一個前電單車手啦， 我哋 組織翻個故事俾大家聽啦。佢就話咧，有啲喺將軍澳區嗰啲街坊咧，譬如阿強咧咁樣，佢諗住出電單車揸車出去，佢突然間發現，咦？点解咧？比友咧冇声唔去喎，咁你即系你知道你一摊时啊嘛，一摊时空，咦冇料到嘅，点解唔摊摊唔着唔去嘅咧？咁样系啦，咁啊佢已经好奇怪啦，究竟架车发生咩事咧？咁然后咧另一边厢咧都喺将军澳区，就有咧阿大头文啦，佢又发生事，佢发生咩事咧？就系佢架车咧行到一半咧，准备入回旋处嘅时候咧，佢正常你入回旋处就你要收一收油啦，攞一攞 break 啦咁样，佢发现咦？喂，唔对 喎！去咗边啊？ 拿 break 冇反应喎，佢话咧搞到咧，佢几乎要用全速咧，然后自己咧又落侧脚啊，又片弯咧，先至可以咧，即系叫做将自己顺利过到回旋处，但系好似咧最后都撞我出去噶， 都撞到啊， 都撞到噶， 真系 冇 break 噶嘛，你攞 冇 break 啊？ 如果你系高速 全速咁飞咗埋去， 可以喂，好危险喎、啊，咁样 系啦，咁 其实真系人命嚟噶，可以 系啦，咁啊嗱，仲要即系好似讲鬼故喎，如果咧你唔知嘅话咧，佢话咧嗰度一带嘅铁骑士咧纷纷就话咧，喂搞咩啊？点解咧？呢、這个就话咧加速失行啦，呢、這个就冇 break 啦，呢、這个直情又开 唔 到， 摊 唔 着啦，究竟发生咩事啊？ 系啦，仲要鬼到个地步咧，头先讲阿强咧，佢原来又唔止一部电单车嘅，佢有一部电单车发觉摊唔着啦，咁佢就见到咦条线断咗，即系俾有嗰条油管线断咗啦，佢就咧拱去一个地方度咧，谂住等咧嗰个零件铺开门咧再整嘅， 都一段距离嘅，要自己推住个电单车，因为佢唔着啊嘛，咁啊推到去嗰个维修公司嗰度谂住等佢帮佢整啊， 点知咧灵异嘅事发生啦，再俾人剪多次，又断多两条管。佢 今日断第二次啦，断咗第二条啦。 你谂下，你条喉管啊、气管啊、输咩管都断晒啦，嗱，好阴功啊，真系。我嘅意思系输饮管啫，系啦，有条饮管都断埋啫。然后佢有第二部电单车啊嘛，佢有另一个绵羊仔咧，都断埋， 系啊， 都中伏。哇，成个将军澳好似鬼谷咁样啊！而家突然间， 总之系将军澳电单车就断啦， 就断啦，断电啦， 断系 啦，其实断电啦咁样。 咁啊就话嘅 究竟咩事咧？真系 嗰个点火线啦，油门威也啦，制动线咧，即系佢原来好多条线嘅， 系 啦，哇、啊，断晒咁样， 系 啦。咁啊，点解捉到嗰66岁叔叔咧？就系 同个阿叔有咩关 系？就是因为即系有警察咧就报到啊，咦？因为佢之前四月咧已经有成十几宗咧呢啲新闻即系呢个报案。咁跟住咧就跟住咁当然要捉人啦，咁佢即系用咗啲时间咧，跟住咧，哇！早两日就报咗阿叔， 佢真系埋伏噶，即系警察咧半夜埋伏咧，八点零嘅时候咧报到阿叔啊，真系。 佢哋攞住一个钳， 系 跟住就喺嗰啲电单车就度落手脚， 系 咁做咩咧？原来佢好似拆炸弹咁样，揾咗条线嚟啪一声剪断佢啊！ 我觉得有少少唔同嘅， 点啊？ 因为拆炸弹咧，阿祖你睇嗰啲炸弹专家啦。 剪錯咗會爆炸會死噶嘛？ 係啊，同埋佢會諗線噶嘛？佢揾啊紅線啦、啊、藍線啦、啊、咁樣噶嘛？ 同埋電影嗰啲永遠喺去到0.001秒嗰陣時就剪啱咗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呢個阿叔。 由於佢熟能生巧， 係啦， 佢啊知道佢有線可以剪斷就得噶啦咁樣。 但係呢個阿叔係冇揀過嘅，佢絕對唔使分紅橙黃綠青藍紫嘅，佢應該係見線就剪嘅。 啱啊，所以頭先咪話咯，點火線啊、制動線啊、有門威也都可以俾佢剪斷嘅咁樣。 係 啊， 希望咧令到你嗰电单车咧喐唔到啦咁。 佢唔止喐唔到， 系 佢因为头先有啲咧系刹唔到掣， 系啊， 所以咧佢而家好危险咧，就是、原来嗰个阿强咧，佢报咗案之后咧，同埋佢自己喺个 Facebook 度，佢就 share 呢个经历啦、 嗯。 原来就好多人都有类似嘅惨况，佢、 嗯、 先知咧，哇！成个将军澳闹鬼啊，就系、是、啲电单车手咧就俾人破坏，咁先引发到咧就报警咧就去捉呢个人，原来系一个66岁嘅阿叔。 系啊，嗱，仲有个执业律师就话啦，佢话咧剪断人哋电单车嘅油门威压同埋臂力嘅油喉咧，系属于刑事毁坏噶，最高可以被判监10年噶。 喂， 系啊， 因 为我见到咧系嗰个咧66岁嗰个男子咧喺警戒之下咧，佢承认个原因系啲乜嘢咧？就系讨厌嗰啲电单车啊违泊。阻住佢踩单车而犯案嘅、 啊，阻住佢踩单车。 系啊，所以 系啊，佢话因为喺个区咧，有好多居民咧，成日都会见到有一啲嘅人咧，就系将嗰啲电单车啊推咗上呢个单车径嗰度出入。而呢位男士就系可能咁样就吓 阻住我埋，岂有此理咁样？ 其实我理解佢嘅愤怒嘅、嗯，因为咧即系无论以前啦，定而家你都见到咧，真系好多电单车咧，因为恃住相对细架啲咧，佢会周街拍嘅。但你知唔知咧？其实即系作为呢个前电单车嘅代表咧，其实佢哋已经遭受好多唔同情况嘅所谓报复噶啦，包括以前你听得最多咧就 系 俾人哋火烧连环车啊， 系啊， 你有听过成日都系咧一烧锅成排排骨咧，佢真系当烧排骨噶，冇晒电单车烧到得翻个架咁样啦，咁、 嗯、 有啲咧就俾人哋拱冧咗架车，嗰、 嗯、 阵时我揸嘅时候我都试 过 啦， 系啊， 你 咁咪冧咗佢唔帮你执翻， 嗰阵时我试过系点咧，成架拱冧咗啦，然后仲要塞咗一嚿大石头咧，佢、嗯、就喺你嗰个车头咧，我哋电单车都有个挡风玻璃仔咁样出嚟噶嘛，佢就将嗰个石头咧摄咗喺咧你嗰个车头盖同埋嗰个挡风玻璃中间， 咁恶意破坏噶， 摆明啊，真系成架拱咗落去，所以咧其实有阵时调翻转 ，OK， 我知道我哋阻到你路，不过咧 系 亦都俾人哋报复咗好多次噶啦。 OK， 嗱，我琴日自己都有经历过一个电单车嘅事件嘅，就系、是、我做完咗节目之后咧，我就行去搭巴士啦，就行到去咧近我哋浸会医院啊嗰个位置啊嗰度咧就等过马路咁样，喺等紧过马路嗰阵时候，咁我又戴住咗耳塞啦，咁所以可能咧有阵时有啲人行到好近，我都未必知噶嘛。但系就喺我等紧过马路嗰阵时咧，有一架咧就系专系送外卖嗰啲品牌嗰啲嘅司机同埋嘅电单车咧， 做咩做咩？ 佢真系揸咗上嚟行人路， 哦、 因为浸会医院隔篱嗰度咪有几间大餐店咁样嘅， 系啊系啊， 佢就准备攞外卖去送外卖，但可能嗰头咧就冇得泊车，或者嗰个位置佢最方便咧。佢真係揸咗上行人路嘅正中間嗰個位置度，我又聽得唔清楚，因為我戴住咗 headphone 戴嚟， 爭啲中招 錯啊！係啦，佢揸到好近啊，到嗰下咧係近到我自然反應望一望，哇！點解會有電單車喺我隔離度經過㗎？我喺行人路， 然後同你講上車啊， 係啊， 唔係佢係咩都冇講咯，佢好似好正常咁樣，咁但係我都係吞咗咗咧，冇我到我過馬路啦，跟住我就繼續行咯。 其實咧，而家咧就係喺即係一啲報道啦，咁啊走訪嗰啲送外賣嘅情況咧，講緊咧除咗電單車上咗行人路，阿祖琴日成經歷過啦，咁啊見到好多咧嗰啲叫做嗰啲有轆嘅有電嗰啲電動車 咯， 係啊，都喺嗰個行人路上面。其實咧，佢嘅速度快嘅 係， 咁所以大家咧都係要守翻個規矩咧。行人路就係行人行嘅，唔可以有任何有電嘅車啊、單車啊都唔可以。 咁你有冇睇早嘅嗰條片啊？電單車追電動車啊？ 我嘅有 嗰個勁到咧， 哇！嗰個勁到咧係逆，哇！我真係覺得咧， 佢有架電動唔係應該咁講，有架鐵馬啦，電單車啦，阿 Sir 嗰啲嚟 嘅，阿 Sir 佢就喺個行人路度飛馳喺度追啦， 係啦。 咁你一睇嘅時候就話追咩？ 追海匪啊？ 海匪喎，應該攞 AK-47嗰啲喎，哇！勁啊！原来前面有一个僆仔咧，揸住个电动车，两个辘嗰啲咁样咧，就喺度向前飞奔。佢哋一齐喺架行人路上面咧，后边电单车，前面电动车，呼啸追驰咧，你真系以为拍戏噶？ 我真系邓啱啱过完马路嗰位女士， 系啊，哇！ 好 彩 佢有 边 部，即系佢可能 有 响警号啦。 咁佢 行翻两步，如果唔系一个转弯睇唔到佢就撞啊！ 哇！但系呢条片咧，即系如果你上去睇翻嘅话咧，大家纷纷留言都系话哇。原来电动车可以咁快噶， 我都系咁话。 佢可以避得咁快噶，会唔会系最佳嘅宣传广告嚟咧？真系，但系当然你又吓一跳啦，就咁样上咗嚟。但系嗱，所以咧，我知道嘅，有啲人唔中意啲电单车违泊，但系你正确嘅做法咧，你咪检举佢咯。 啱啊，报警啦，你抄佢牌咧。 但系你剪佢线咧，死人噶。喂，佢违泊唔使死啫，系嘛？ 同埋可能死嗰个咧，即系。 真的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同呢架电单车完全冇关系， 冇错， 因为交通意外啊嘛， 牵连好大 啊， 系啊。咁我有咩提啲铁骑士呢？因为咧，电单车同私家车最大分别咧就系、是。我哋除咗系皮包铁之外咧，仲要系真系将所有咧嗰啲重要嘅器官咧，讲紧架车嘅器官咧，其实系外露嘅，真系外露嘅。无论你嗰啲咩，头先嗰啲咩 wire 线咧，你全部一条条暴露喺出边噶嘛。 哦 okay、 你架私家车反而咧，你好难俾人破坏到你嘅引擎啊，你包晒噶嘛。所以咧，真系奉劝各位铁骑士咧，如果你呢轮咧，即系你拍嘅街边， 又 唔可能唔止将军澳噶啦、 哦。 你每次出车之前咧，麻烦你咧，即系做翻咧教车师傅。讲嗰样嘢， 检查先 ，check 下你个 brake， 拿一拿个 brake 咧，系咪 brake 灯都着啊？系咪会钳实咗个 lock？ 俾油，我觉得俾油反而小事啊，你最多俾唔到啫，你咪开唔到车咯。 开唔到车，反而 开唔到车，你咪知咯。而家最惊你剪鬼咗我条 brake 线咧，咁我点样刹车呢？所以奉劝大家咧，真系出车之前咧，起码弄翻十秒 check 一 check， 保平安，保平安。当然更加好嘅就系、是、咁，你唔好违泊啦。 啱啊，真系啊。 系啦，咁就唔好阻到街坊啦， 唔好阻住人哋。 咁啊，啱啱喺 Facebook 都见到有呢隻歌就派台，不过唱嘅人就唔系佢。 你保佑四大天王啊！ 系啊，不过好奇怪嘅就系、是、最尾呢个 MV 人哋翻唱嘅时候，加埋郭富城嘅舞步嘅。 咁咪好咯，佢 cross 咯。 咁 OK 嘅 ，OK 嘅系咯。咁啊，毕竟香港好共融噶嘛。不过第一介绍翻俾你听，正宗四大天王黎明， 黎明 眼睛想旅行啊！我似鹏飞。处东碰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看到欢呼叹气，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演即奏，什么风光都看不到，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神话的声音，我已多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什么叫我不肯放弃？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演即奏，什么风光都看不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演即奏。什么风光都看不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多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有影响，但在没有办法之下亦都要接受。梨木树社区会堂原本今日起用作开放给市民自葵五线进内用线， 民政事务总署话，朝早得悉呢一个会堂所在嘅梨木树村康树楼出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梨木树社区会堂今日将会全面消毒同埋清洁。现时荃湾区嘅地点将会改为喺荃湾石围角村嘅石围角社区会堂。荃湾区的夜间临时避暑中心亦都将会改设于石围角社区会堂，直至另行通告。天气方面，位于菲律宾以西的季风低压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本港今日天色良好，正午时分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都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周末和下周初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5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61点，升277点，总成交金额6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9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48.4升5.4，腾讯控股547.5升6蚊，中芯国际28.45跌1.5，美团点评197.6升4.6，吉利汽车16.94升5.2，斯摩尔国际40.9升1.75，小米集团15.14升2.4，汇丰控股36.45升7毫，友邦保险72.15跌4.5，港交所374.4升7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65，瑞士法郎8.494，澳元5.565，加元5.812，新西兰元5.156，欧元9.1288。每百日元兑港元7.3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88。日经平均指数报12,385点，跌11点。港金现价报18,18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79美元，卖出1,9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半山坡路道由于有道路工程，近住宝德台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就系、是、半山坡路道有道路工程，近住宝德台啦，喺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今个暑假作为父母有啲咩要特别注意呢？ 今年暑假都唔会多街去㗎啦，注意下仔女有冇做暑期作业啦。 除此之外都要留意屋企嘅子女会唔会偷偷地吸食香烟，又或者加热烟。 係啊，师兄祠堂嘅阿一同埋凌子维提醒你吸烟危害健康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喺香港大家生活各色其色，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建立和守护这个家，所以我们需要做实事的人，为未来的社会安定和繁荣进步出一分力。 九月六号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是七月十八号至七月三十一号，表格可以在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在 elections.gov.hk 下载。珍惜香港，同建未来。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大扫除，小朋友会负责， 我就负责执房，家姐就会负责去拖地，我呢执玩具啦同埋书柜嘅。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剛才你都聽到啦，連我哋本台新聞都已經有引述呢個政府消息人士講咧，再加埋有第一大黨嘅背書啊，似乎呢、這、一個即係明早開始咧，你又可以喺翻你嘅堂食裏邊壓嘢咧。又变翻啦！ 早餐同埋晏昼餐可以去翻嗰啲餐厅食肆啦吓，咁希望政府尽快喺下昼公布翻啦吓。不过而家呢个时间咧都要讲翻，而家气温34度， 系 34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系11，极高噶吓。户外工作嘅朋友，如果你而家食晏仔，真系去揾翻个会堂休息休息，唞下唞下啦吓。 系啊，咁啊呢个时候送个豪雨录俾你啦。豪雨录，你认得呢一张香港吗？哇哇哇！点解豪仔你嘅用词系话你认得呢一张香港吗？唔系话呢一个香港咩？点解会用个张字嘅？系啊，真系用个张字啊！因为我系想讲咧，一张张相嘅香港啊。 在我鼻头亲一下，好像电波不停放大。 因为原来最近咧有一啲电影系嘅学生咧好有心啊，佢哋开设咗呢一个 IG 咧，就叫做影游旧戏啊，即系放映啦、旅游啦同埋旧戏啊，throwback Hong Kong film story 啊。咁啊点玩法嘅咧？真系同一张张嘅港产片嘅画面嘅相系有关噶。 Make me happy.常常让人变得疯狂。 他的玩法是很简单的，他就找了很多很经典的港产电影，待会可以慢慢跟你数一下，然后就将里面一些有用一些香港街头啊、知名建筑物呢，就作为那个电影画面的场口呢，他就 cap 了张图出来变成一张相，然后呢他就将张相呢就带返去个真实嘅地点度喎。譬如咩呢？譬如啊，佢里面呢影到就话当年有套港产片呢，唔知你有冇印象呢，张学友加周星驰咖喱辣椒。咁啊当时呢周星驰呢有一幕呢就係企喺呢一个呢即係半岛酒店门口嗰个喷水池位度㗎。咁啊有呢一幕嘅场景。咁啊啲学生呢就好有心机喎，就将呢一个场口呢将个 cap 图晒咗张相。咁然后呢就将呢一张相呢拎返去半岛酒店个门口嗰度，佢仲要呢好巧妙呢就係、是、对返嗰啲呢叫做笋口位呀。即係咩意思呢？譬如呢周星驰呢佢嗰幕呢就係企喺嗰个喷水池啦，有啲花槽嘅，后面有四条柱，佢就将呢一张相嘅四条柱呢就用呢一个视觉嘅角度呢将佢同真实嘅嗰个酒店嘅四条柱呢搏返埋一起呀。真係用呢一个技巧呢好似重现返呢嗰个场景一样呀。哇，其实数一数咧，真系有唔少港产电影咧用嘅街道嘅图片咧，都真系有好多噶。譬如咧嗱，净系呢一个头先讲嗰套咧咖喱辣椒咧，喂，即系90年代吓，90年代都可能唔系啊，80年代先啱啦。周星驰同埋张学友咧就出现过好多唔同嘅情况噶。头先有嗰个酒店啦，有天星码头啦，咁啊呢啲都系一啲熟悉嘅地方嚟噶。咁啊，仲有咧，譬如佢哋又揀咗《忘不了》咧，就系张柏芝做小巴司机嗰个电影咧，就去咗西环至筲箕湾嘅小巴站啦，特别喺个筲箕湾小巴站度取景啦。 旺角黑夜，就喺嗰条旺角嘅行人天桥嗰度啦吓。咁啊，仲有好多嘅赌神，你有冇印象咧？佢曾经喺边啲香港一啲知名建筑物度取景咧吓？系太子警署附近啊，嗰一幕犀利啦！原来就系咧，刀仔就同埋赌神啊，阿周润发咧，就嗰阵时想掟低佢唔理啊嘛，你有冇印象啊？就话周润发即系失咗忆啊嘛，咁啊刀仔咧就想抛低佢唔理佢，咁点知咧临尾咧就良心发现咧就走翻去揾翻佢，原来就喺呢个太子警署附近一带嗰度拍摄嘅吓。喂，呢一幕谂翻咧好催泪噶。真系咧，我唔知道有冇人咧睇翻嘅时候咧，每一次都有啲想喊啊！唔好抌低周润发啦，好惨啊，冇人理佢啊！我哋啊队长刘伟恒嗰套咧，王嘉欣咧，亦都有喺呢个榜上有名啊！因为咧佢就影低咗咧，就系佢哋到平洲嗰度啊，咁啊梁咏琪咧就挨住喺平洲嘅即系一个石壁上面咧，就望住个海滩，咁啊亦都咧有呈现喺度嘅。好多电影咧，其实你对个剧情你好熟悉啦，对嗰啲演员亦都好了解，但可能咧你真系冇怀疑就系、是、啊，原来佢都有好多咧我哋香港嘅场景咧曾经出现过嘅。用呢个方法嚟回忆香港咧，我觉得应该都系一个好新鲜嘅角度。嗱，所以头先豪仔第一句就问你，你有冇记得呢一张嘅香港记忆究竟系点嘅咧？仲要你每一张相咧，你谂翻转头咧，都代表咗真系一个非常之难忘嘅当日情怀嚟嘅。当你在我鼻头亲一下。譬如你睇翻头先讲话咖喱辣椒咧，我谂你最怀念嘅就系、是、周星驰嗰阵时啊，仲拍戏噶，张学友嗰阵时咧唔止净系唱歌添噶，佢都会继续同你一齐搞笑。你好耐冇见过学友同你喺度演笑片啦，系咪？而嗰阵时嘅尖沙咀，亦都同而家咧真系完全系两个世界嚟噶。所以你每睇呢一啲嘅港产电影咧，你都会觉得系我哋一个年代嘅记忆嚟噶。特别系赌神嘅电影咧，唔知道有冇人当日睇呢啲电影嘅时候咧，你真系会发觉，其实香港真系充满希望噶，真系充满活力噶。因为点解啊？真系有赌未为输，去到最尾咧，赌神可以逢凶化吉，点都变翻只三仔出嚟噶。定系二仔呢？我都唔记得咗系二仔定三仔啦。但系而家呢啲可能变成咗一张张相片嘅记忆咯，因为好多我哋嘅港产电影咧都已经买少见少，有好多香港嘅地方咧可能亦都唔见咗。特别系咧，我觉得好难得咧，就系佢仲可以对得翻嗰啲场口啊。因为好有可能咧，就系物是人非啊！可能你再拎翻嗰张港产电影嘅相片，但你对唔翻嗰个场景，会唔会拆咗咧？譬如有好多电影咧，如果你用呢一个旺角嗰个叫做熟食中心咧，冇咗噶啦。嗱，其实系噶。如果你用旺角黑夜，我冇记错嘅话咧，佢仍然咧，即系嗰阵时佢有一幕咧，就喺嗰个旺角熟食中心嗰度咧就拍摄噶，即系喺嗰个山东街啊。豉油街交界咧拆咗噶啦，其实如果你如果再影翻嘅咧，唔见咗噶啦。所以你拎住呢张相，可能你就会谂翻啊，当年嘅香港究竟同而家又变成点咧？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你都不妨可以咧睇一睇呢啲港产电影，你再 cap 翻一啲你好有印象嘅相片。张国荣亦都系我哋港产电影里面咧不能缺席嘅一粒巨星嚟嘅，所以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将张国荣啊，佢曾经喺唔同戏轨里面出现过场口咧，影住张相，又再重温一次嗰个足迹。系啊，呢个就系我哋曾经记忆之中嘅香港。嗰阵时嘅香港，记唔记得有句金句啊？就系、是、香港几好都有，点舍得走啊？全都融化，你问我明天会怎么样，我说就随他吧，爱了就不计任何代价。 现在感觉最重要吧。现在感觉最重要吧。 二台通识六十秒， 稳定嘅电力供应，让我哋可以有更舒适、更方便嘅生活。不过电力工作就唔系人人都做得到啦。电力工作包括任何电力装置嘅安装、检测、测试、维修、改装或者系加装工程，当中包括监督工作及签发员工证明书。而电力装置嘅拥有人系需要聘请注册电业承办商去进行呢啲电力工作。当电力工作完成之后，喺通电使用之前，就需要由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去检查、测试，同埋签发员工证明书，简称表格 WR1， 去确认装置系符合电力条例嘅规定，同埋可以安全使用。注册电业工程人员亦都应该将已签妥的员工证明书交给雇用他的注册电业承办商加签，并由注册电业承办商将证书保存至少五年。任何人士如果触犯有关法例，最高可以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6个月。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天啊，大热天时你仲着黑色衫，好热中哦！ 豪仔，咩中咩啊？中六合彩啊？ 中暑啊！天，黑色衫好吸热噶。 诶，咁我咪饮翻杯冻斋啡啦。 诶，都唔得，咖啡因嘅饮品咧系有利尿嘅作用，会增加水分流失噶，都会中噶。 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案》短剧啦， 酷热天气防中暑，定时饮水保健康。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活人。 好啦，继续咧，翻嚟丰收快活人啦。其实我哋都有个问题咧，都想请教我哋啲听众咧，不妨你都可以面书度话我哋听嘅。其实如果咧，而家政府真系听朝又放宽翻嗰个早午食市嘅一个饭堂嘅话咧、 嗯， 其实做茶餐厅或者做食市嗰啲朋友咧， 讲唔一次 系啦，有冇啲咩系即刻要应变嘅？因为我见到面书咧，有啲人都话。哇，個格局又要重新執過咧，係咪頭先譬如有啲人話訂貨咁樣訂唔訂一次嗰啲嘢咧？ 執格局咧其實唔難嘅呢件事，因為嗰啲風波格局啲板咧已經喺曬度啦嘛。問題係諗住休息一個禮拜嗰啲餐廳或者酒樓咧， 唔知點嘅咧嗬？ 佢哋一定趕唔切聽日開翻張咯。因为要订货嘛， 阿片讲得啱啊！因为咧，即系如果系咧，就但其实之前嘅限聚令都系4个人啦，可能佢哋要用嘅板都唔同嘅，因为而家讲紧系2个人啊嘛。 系冇错冇错， 本身都有做外卖嗰啲应该就 OK， 但谂住，唉，横掂都冇生意噶啦，我拉闸一个礼拜。我想那些真的没嘢食卖给人了。 对啊，所以 开不到咯，要等即刻订货。 所以不妨你们如果都有熟悉做开飲食啊，你面对这个呢，即是变完又变呢，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跟的。那你都不妨可以跟我们在一个面书度分享一下的。 嗯、OK， 好啦。 现 在讲埋气温先下、34度气温，相对湿度 5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11个紫外线指数是11，是极高的。 首先咧，豪宇禄咧，阿豪仔咧，咪讲紧咧，挖唔同港产片嘅一啲嘅经典嘅场面啊，地方咁噶嘛。我觉得我呢一单新闻系绝对有权啊，拍成一套电影， 好啊， 仲可以一样好有画面嘅添。今次呢单新闻发生嘅地点系爱民村， 系 啦，嗱，其实爱民村我即刻谂起一套电影啊，就系、是、前两年上映嘅《沦落人》咧， 系啊， 系啦，阿周深就系啦，坐住架轮椅，后面就姐姐推住佢啦，牵住落，都系爱民村嘅背景啊。但系今次个主角咧，就可能会变成咗一个逆权猫猫啦， 逆权猫猫 去做主角。因为呢话说就係咁样嘅，原来七月头嗰陣时呢，爱民村呢佢哋好多唔同嘅地点呢都有啲猫店长响度㗎。佢哋呢嘅街坊呢帮佢哋改晒名㗎。其中一隻呢就叫做旺旺喽。旺旺呢就住喺一个即係药房嗰度咁样嘅。咁、 okay、 平时呢就同其他嗰啲村民啊都玩得好开心咁样。但喺七月三号嗰陣时呢，旺旺就发生咗一件事啊。就令到咧，佢哋成條村咧，再加上最後尾咧，係有一個大家所有街坊進行咗一個為呢只貓貓進行 联署嘅事件喎、 啊，即系俾人即系妈俾人哋偷咗， 好奇妙噶。 嗱， 佢又唔系俾人哋偷咗、啊，其实就话说咧，就七月头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女士就去投诉呢一只猫猫，就话、 okay. 喂，阿旺旺咧，佢搲我啊，整到我受伤啊，咁样系啦。咁跟住咧，嗰、那个嘅药房嘅东主咧就会话，哦，咁如果系嘅话，咁你但系咧就冇攞出任何嘅证据出嚟嘅呢一位嘅女士。咁、但系个东主都好好就话，如果阿旺旺咧真系整亲你嘅话，你去睇医生啊，我哋俾翻医药费你啊，啲医药费我哋赔咁样。 都 OK 啊， 系啦，貌似 OK 啊，系咪？但呢位女士咧就拒绝呢个 offer， 佢仲话唔得。一定要困住呢一隻旺旺，唔可以再俾佢出嚟咁樣，所以佢選擇咗報警。 哦，即係嗰個俾人咬傷嗰個報警啊？ 嗱， 即 係搲傷、搲 傷、俾人 搲 傷嗰個報警係。 係啦，其實嗰個店主咧已經講咗，如果我隻貓真係整到你嘅話咧，我願意賠醫藥費嘅，但係就話唔得，我點樣都要報警咁樣。最終咧隔咗幾日之後咧，真係有漁護處嘅職員咧。就将旺旺带到去动物管理中心度一运，就运住咗旺旺七日一个礼拜啦。 使唔使啊？ 真系惨啊！ 系 咯，你关七日。 嗱，首先咧，大家嗰个讨论点咧，就问翻嗰头嘅街坊，因为有记者朋友真系做咗个专题报道嘅，佢哋就会有一个疑问啊，包括区议员啊都走出嚟讲嘢嘅，佢就话系嗱，如果真系根据住个法例咧，动物真系有袭击到人嘅呢个行为嘅话咧、所有袭击过人类嘅动物咧，都要送去呢个动物管理中心进、行一个咧就叫做疯狗症观察同埋监察嘅，即系需要咁做，呢个系法例嚟嘅。但今次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呢位女士咧系冇提交到任何嘅证据，话旺旺系整伤佢，但系最终佢因为报咗警，亦都冇任何嘅调查咧，旺旺就俾人哋拉咗入去，真系拉咗个笼度一个礼拜被隔离啦。咁 系系， 咁所以呢件事咧就令到区议员啦，同埋嗰区嘅居民咧。好唔开心啊！佢哋即刻咧发起咗一个联署嘅行动啊！区议员咧就话咧喺头两个钟头咧已经有过千人联署，最终咧系有成六千几人联署，就觉得你应该要放翻旺旺出嚟，因为根本就冇证据话旺旺真系搲伤咗人啊！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发生咗一个联署事件啊！ 我就为一只猫猫去为佢抱不平系咪？ 唔系因为真系好离谱、啊！如果咧佢冇证冇据咧。佢只猫又唔识讲嘢嘅， 有冇调查先？ 佢点调查啫？佢又 冇 证据，又冇问人，系啦。 暂时嗰啲区议员嘅访问啊，或者嗰个店主嘅访问咧，都系话咧，喂，其实咧我哋咧就冇见到有任何嘅调查。佢哋啲人一嚟咧就系、接走咗旺旺啦。 系啦，系啦，应该要调查去问一下，跟住就话睇埋 CCTV 啦。而家咁多嗰啲闭路电视系咪先？ 但系佢哋嗰啲旧嘅公共屋邨。藥房嘅 未必有 之類嘅地方，真係未必會有 CCTV 啊咁樣，所以咧就冇 CCTV， 變咗往往咧就真係得到冇答辯嘅情況底下就被判咗佢有罪。 喂，同埋 俾人哋拉咗就七日啦。 嗱，你好直接啦，你話你俾人搲傷啦，有冇任何傷痕啊？照片啊？ 咁係應該係有嘅。 唔係喎，佢而家似乎冇講話有喎、 啊。冇啊，係講呢。好同佢自己街坊朋友佢哋拗緊嘅地方就係話：喂，你冇證據、哦，但冇證據咧，最慘就係漁護署咧，就聽到人哋舉報嘅時候咧，就直接冇調查就捉咗隻貓咯咁樣。因為而家咧放翻阿旺旺出嚟咧，嗰啲街坊咧，即係佢哋話係啊，我哋有聯署噶，因為我哋好熟旺旺嘅，都話落呢一個頭咧，愛民村唔止一個鋪頭有貓貓嘅貓，即係呢啲嘅貓店主咁樣嘅。佢話咧平時咧我哋咧抱旺旺又得。同佢即系摸佢各样嘢， 即系同佢相处过，都系觉得只猫猫系 来系啦。佢话佢系温顺到不得之了啊，冇试过去攻击人嘅嗱。咁当然佢平时冇攻击人啫，代表今次佢真系冇嘅。但系冇调查嘅话咧，一众嘅街坊即系点解佢哋会联署啊？佢哋就系觉得。冇調查你就捉咗隻貓，而家隻貓貓翻咗嚟咧，佢話好明顯見到咧，隻貓變成咗淨係匿埋喺紙皮箱度啊， 驚咗啦， 驚啦，同埋咧佢話點解我旺旺個肚腩唔見咗㗎？好明顯即係同佢呢七日咧，即係喺佢身上面都發生咗一啲事啊，所以街坊們咧都好勇於地就為旺旺去發聲咯。 嗱、啊，呢啲算唔算係濫暴咧？又冇代表律師喎、啊。 几阴功，冇证据喎，揽布就嗒咗翻去噶咯。 喂，最紧要就系、 同埋佢冇举旗喎、如果你系嗰个女士俾人搲伤，你举旗你警告佢啊嘛。因为我哋而家谂翻咧。你當佢真係搲傷過，但係問題就係咧，喂，有冇先聊者賤咧？ 真 係 唔係，同埋一樣嘢，OK。 嗱，你仲要分嘅喎？如果你話咧，啲人成日喺度搞佢，搞到佢咧發脾氣，你或者搲佢咧，哦，咁啊慘啦，因為搞佢嗰個咧冇人罰嘅，俾你聊到興嗰個咧，如果真係有作出任何搲你行為咧，俾人韞七日。咁你话几唔公平啊？更何况佢冇证据噶、啊。 唔系最紧要就系有调查咯。问题即系如果系调查都冇嘅，一嚟就话嗰只猫猫系有事嘅话，咁可能分分钟系一啲针对性，譬如可能药房对嗰个客人可能不礼貌或者佢唔满意一啲服务嘅， 佢只要唔中意嘅，你就好容易噶咯， 真 系。 所以咧，我一开始讲咪话呢个会唔会一个真实版可以拍成故事嘅逆权猫猫咯？ 唔系我 只猫啊，佢嘅遭遇可唔可以提醒到其他主人啊，或者唔同嘅地方，其实呢啲猫猫狗狗究竟有冇犯到法，就咁俾人哋拉咗，都真系要好咁样去 check 清楚先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肆全日禁止堂食的规定实施第二日收到多方批评，消息指政府决定听日起重新开放早餐和午市堂食，但限制最多一台两人，食肆入座人数设上限，最多是座位数目的五成，政府今日稍后公布详情。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形容，首日全日禁止堂食的效果非常不理想，即使当局开放社区中心给市民用餐，情况和堂食无分别，建议微调政策，重新容许食肆堂食。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亦都认为可以重开午市堂食，但要做足防疫配套。全面禁止堂食的规定寻日起实施，有工会表示有清洁工要在垃圾站午膳。食环署管工即系工会秘书刘伟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部分垃圾站地点偏僻，员工外卖饭盒之后要步行一段时间才有其他地方午膳，所以留在垃圾站进食。他说由于不少市民留在家，所以部分单栋楼的家居垃圾数量大增，有人会将垃圾弃置在街上，令到清洁工工作量大增，形容现时的情况令到员工士气低落。另外有在地盘工作的市民致电节目，呼吁官员到地盘陪他们工作一日，体验他们的情况，亦都有市民形容官员坐在冷气房，不明白民间疾苦。梨木树社区会堂原本今日起用作开放俾市民自携午膳进内用膳。民政事务总署话，朝早得悉呢个会堂所在嘅梨木树村康树楼出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梨木树社区会堂今日将会全面消毒同埋清洁。现时荃湾区嘅地点将会改为荃湾石围角村嘅石围角社区会堂。荃湾区的夜间临时避暑中心亦都将会改设于石围角社区会堂，直至另行通告。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话：疫情下坚持选举是不切实际，认为无法举行选举工程，不会有公平的选举。但如果延长多过两星期，涉及宪制问题，需要中央处理有关的法律问题。汤家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多次强调冇听过政府有任何关于延后选举嘅信息，但个人认为将选举延后三个月再检视情况系较易接受嘅做法。他又说现行法例有赋予特首权力，在紧急时候可以要求立法会主席召开紧急会议处理必须的议题，不会出现立法真空的问题，但认为做法和延长议员任期不同，有关人士只是在召开紧急会议的期间才担任议员的身份，其他时间并不是议员的身份。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都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周末和下周初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3点，升260点，总成交金额6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9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48.4升5.4，腾讯控股546.5升5蚊，中芯国际28.5跌1毫，美团点评197.7升4.7，吉利汽车16.92升5毫，小米集团15.16升2.6，斯摩尔国际40.7升1.55，友邦保险72.2跌4毫，汇丰控股36.4升6.5，港交所373.8系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8，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4，人民币6.998，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376点，跌20点。港金现价报18,1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54美元，卖出1,962.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们成日都讲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但是今次疫情实在好严重，我们已经不可以只是见到自己的屋企。正如好像李荣浩这一首《同根》咁讲，全世界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一齐对抗疫症。 是生命陪伴的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翠妍。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无论我的好朋友、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就算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是同这个地方一起成长，所以我真的很爱我的家的。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喂，阿天啊，大热天时你仲着黑色衫，好热中哦！ 豪仔，咩中咩啊？中六合彩啊？ 中暑啊，天！黑色衫好吸热噶。 咁我咪饮翻杯冻斋啡啦。 都唔得，咖啡因嘅饮品咧系有利尿嘅作用，会增加水分流失噶，都会中噶。 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案》短剧啦， 酷热天气防中暑，定时饮水保健康。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豪哥， 喂，梁判头，你唔系话听日先嚟巡建筑工地嘅咩？ 哦，冇，一阵要喺附近开会，见有时间咯，咪过嚟睇下你哋咯。 哦，咁啊，横掂都系，咁啊，一齐食餐饭啊。 啊，好啊，啊，叫埋阿田姐啊，佢嚟咗咁耐，我都未有机会同佢食过饭。 吓、啊，叫埋佢唔好啦。 哦、啊，点解啊？ 田姐、啊，呢？哎呀，唔好啦，都倾唔埋冷啊，同佢。 哎呀，人哋新嚟，倾唔埋都好正常啫。唉、哎，咁咪食多几餐饭，倾多几次偈，咁啊，倾下倾下就倾得埋噶啦。 你对住佢点会可以食到几餐饭啊？佢一次过都，哎呀，你真系，我唔明白你谂咩噶，判头。 哎呀，你系嫌佢个样啊，定系嫌佢啲功夫唔够好啊？ 咦，个稿冇话样噶，估唔到你都有呢番吓巧妙啊，判头，你心底话都讲出嚟、啊。 一听声就知道你系一个好睇表面嘅人嚟啦。 哎呀， 嗱，不过咁，阿田姐咧，听讲啊吓，佢啱啱转做呢一行咧。你真系要俾啲时间佢嘅， 我俾啲时间佢再转行啊嘛，系咪？你知唔知佢个人真系怪怪地噶？佢喂喂，佢行紧过嚟，喂，执生执生执生。 哎，田姐， 啊，梁判头， 啊，田姐，你唔觉热嘅咩？ 啊， 啊，我见你着到深色嘅长衫长裤，着成咁喺工地做嘢，好易中暑噶。 哎呀，天气咁热，着咩都热噶啦，系咪？咁我系深色衫裤显得我瘦啲啊嘛。哎，同埋中暑，诶、啊，中咩暑啫？咁大只啊！哎呀，冇咁容易嘅。 系。冇知识嘅，唔系话你大只就唔会中暑噶、 啊。 中暑令到你中暑令到你神志不清，不过你唔中暑都系咁上下噶啦，仲可能会令到你皮肤干热、全身痉挛，甚至乎不省人事噶。 咩啊？你讲嗰啲症状，我一个都冇啊！ 我都话佢神志不清噶啦，你而家未有，将来就好难讲啦。 你诅咒我咁话啦？ 哎呀，两位嗱嗱，阿田姐， 啊咩？ 其实咧。在酷熱環境底下工作呢真係要預防中暑㗎，你帶唔帶隻都會嘅。咁、 哦、 有啲安全措施呢都要特別安排同埋要留意㗎。嗱，講返着衫方面啦。 就咩啫，你評審我嗰啲衫褲係咪啦。 哎，唔係。嗱、啊、即係雖然可能着黑色衫呢顯得瘦啲，咁但其實應該呢係要着鬆身嘅衫，咁可以加快散熱。亦都要留意喎，件衫唔可以過分鬆身。因为有机会咧，俾附近嗰啲机器嘅活动部分缠住。 咁你话前后矛盾咧？头先又话叫我着较松嘅，跟住又话唔好太松，咁即系点样啊？听 人讲嘢啦， 轻轻松松地得啦。即系我知你啊，好想好似好多女士咁啊，中意着啲贴身衫 ，show 下啲线条噶，就唔好 啦。你肯定佢有线条 啊！真系、哎、好真多谢梁判得你有留意住我呢啲。 诶、哎，线条嘅嘢系观点与角度嘅啫。嗱、哎，因为咧，如果你啲衫太松咧，俾啲机器缠。沿住咧就好危险噶嘛，咁同埋啊，你着衫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啲颜色啊。 吓，我有噶喎。 系我知道，但系唔好着黑色衫啦，拣翻啲浅色同埋通爽嘅衣物。咁因为咧黑色啊吸热啊嘛，咁如果你着啲浅色衫咧，就可以咧有助减少呢个热能嘅吸收，同埋咧有助汗水挥发嘅。 着浅色，阿梁判头啊，即系咁样嘅。我哋做地盘噶嘛，系咪先？咁样唔襟污糟噶噃， 哎、 洗衫洗死我咩？ 而家叫你去地盘工作，咁啲衫梗系污糟，工作服系如佢污糟噶嘛？诶、哎，咪住先。 咩啊？ 你拎住个杯系咩嚟噶？ 啊，你想饮啊？冻咖啡咯，你要唔要啊？我可以帮你喺隔篱茶餐厅买个。 啊，你同我一样，每日都要饮杯咖啡噶、 啊、Sorry 啊，佢系每一日饮五六七八杯啊。 哎呀，红师，你都有留意住我噶。 咁多啊？ 喂。天气热得嘛，冇计啦。咁啊，饮啲冻嘢啊，甜嘢咁啊，舒服啲啦，系咪？同埋咧，饮翻啲嘢啊，先至可以补充翻水分噶嘛。 所以都话你未中暑都神志不清噶啦。 咩事啊？ 酷热天气啊，系户外工作嗰阵时啊，好容易因为流汗失去水分同埋盐分噶嘛。呢、這个时候你应该饮水或者一啲咧含有适量嘅电解质嗰啲饮料去补充。唔系靠你个杯又有咖啡因、糖分又高嘅咖啡去补咯。 吓，唉，其实咧，咖啡茶或者一啲含有咖啡因嘅饮品咧，系有利尿嘅作用噶，系就系去水，不过咧增加咗水分流失好危险噶嘛。嗱，所以咧都系饮翻清水好啲，同埋啊喺工地有长期清凉饮用水供应俾工友。所以你要定时定候咧去补充水分，唔好等到口渴先去饮啊！ 我冇啊，我咪饮咗好多杯嘅咖啡、奶茶嗰啲啦。啊，你哋咁得意嘅，我饮咩你都要管埋一份嘅，真系管工一个嘅。喂，梁判头，你喺度就啱啦。你而家咧系咪好兴弹性上班工作时间嘅？我咪申请翻晏少少。 唔可以。 啊， 咩事？点解唔可以啊？我问紧梁判头啊， 我答紧你， 阿豪哥， 我答紧你。 咩？ 做我哋呢一行工作编排系其中一个预防工友中暑嘅安全措施。 咩预防工友中暑安全措施关咩事啫？ 嗱，其实咧预防中暑系要避免长时间喺高温环境底下或者系猛烈阳光之下工作嘅。咁所以咧，我哋每日都要留意天气报告，编排工作，将体力要求高嘅工作咧就安排喺较清凉嘅时段，亦都尽可能安排啲工作系喺有盖又或者有遮阴嘅地方进行。 啊，咁好啦，而家长期都吓酷热天气警告咯，系咪先啊？ 所以 所以 唔系你话想翻几点就几点 啊？切，咁我仲谂住可以瞓晏啲添。啊，即不过话时话，体力要求高嘅工作啊，任何时候啊都系辛苦噶啦，系咪啊？ 系，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谂点样减少工作上嘅体力需求。 咁咪唔好翻咯， 咁你咪会冇粮出咯，阿田。 咁又系喎。 系啦，嗱，咁所以咧，我哋只可以做嘅咧就系、是、例如咧，我哋可以借助机械或者工具去帮手取代工作上大部分嘅体力处理操作，咁亦都可以减少工友嘅劳动，亦都减少佢哋中暑嘅机会咯。 酷热时段咧，我哋就会尽量安排工友轮流喺嗰啲咧有遮阴同埋比较清凉嘅地方度休息。 啊、有遮阴的地方咪即系喺树底啊，系咪咁啊？ 喺工地里边、啊，我哋为咗避免工友喺猛烈阳光之下工作，喺可能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会架设一啲临时嘅上盖嘅，譬如话太阳伞啦，去阻挡直接照射嘅阳光嘅。 喂呀，净系挡太阳唔够噶，咁啊即系嗰个太阳眼镜都要噶嘛，系咪先啊？我唔系话有型啊，咁我只眼都要紧要噶嘛。阿梁判头，咁即系有时呢热度咧，真系觉得咧空气唔流通，咁点算啊？ 嗱，明白嘅，咁所以咧，我哋喺适当嘅情况底下都会加装一啲通风或者空调设备。增加工地的空气流通，将热和湿的空气带走，等啲工友开工都开得舒服啲嘛。 我哋仲会分隔工地里面嗰啲高温设施噶，咁啊减少热能咧散发去到工作嘅地方，影响工友。 啊，影响工友。哦、即系嗰啲好热嘅地方会影响工友。哦，咁啊有做到咁多嘢，咁我又唔觉嘅，点解？我每日开工我都系大汗揼细汗啊，真系衫都换几件啊。 你自己体型问题啦，冬天你都流汗，又关人鬼事。 喂，你讲咩啊？啊，唔好以为我听唔到你讲咩啊！ 你神志不清啊，你听到仲要问？ 啊，有似你啊！ 两位啊，好，大家一齐开工啊，相嗌唔好口嗱。差不多是时候放饭啦，哎，一起吃饭啦，至多我请啊， 佢去我唔去， 吓咁即系点啊？酷热天气防中暑，定时饮水保健康。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尘冬，狂将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望。这头上泪。 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透落下，这一秒跟你意乱犯过，那一秒心已被梦道破，那中道灯随时会送过，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要你为我效劳。 首先听过有炮哥陈雷呢一只娑婆啊吓，好啦，咁啊最尾十分钟啦，咁我想同你讲下咧，即系我哋飞去我哋好挂住嘅地方日本啊。 点啊，曾志豪？ 日本呢个地方咧系好神奇噶，我哋即系经过呢个卫生疫情之后咧，你就发觉啊，点解佢对戴口罩咧同我哋个即系个理解咁唔同？ 明明佢嘅口罩咧其实都好出名，都好多人去买噶嘛，佢成日防花粉啊等等嘅，咁佢都会成日都好容易就戴口罩，就连眼镜啊，你知唔知佢哋嘅眼镜咧？早几年我哋去嘅时候咧，想配眼镜嘅时候咧，咁跟住都见到佢，咦，哇，好窝心喎、啊，叫防花粉嘅眼罩咧，眼镜罩咧都有埋嘅。 系啦，嗱，但今次就唔系讲卫生啦，今次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同我哋香港咧，我哋已经实行咗，我都唔记得几多年啦。 咩啊？ 就系、呢个胶袋征费计划。 好似都过十年八年， 嗱， 总 之 肯定有， 总之对我哋嚟讲咧，而家我哋已经系习以为常啦。我哋最简单啦，请问你胶袋征费即系点啊？即系你要俾钱啦，五毫子啦，或者总之你要俾几毫子啦。 同埋逢超市都唔会俾个胶袋你咯。 好啦，咁你仲记唔记得咧？当年咧，我哋推行呢个胶袋征费计划嘅时候咧，曾经有过啲乜嘢所谓嘅副作用啊？大家系咧咬咬声就话喂唔好啦，因为我惊咧会有呢一啲问题发生。记唔记得有啲咩啊？ 嗰、那个即系你讲紧征收胶袋， 即系如果要征收胶袋费嘅时候，有啲咩问题咧？即系大家 拗叫咯， 拗叫啦。 系跟住就会觉得咧，嗰啲不织布又即系话 算唔算啦？ 环保袋嗰啲衍生咧，就话嗰啲 另类废物 啦， 系啦。咁但系嗱，如果你净系针对咧购物嗰个过程咧，我印象中啊，嗰阵时香港咧、 啊，包唔包啦，同唔同你听咯？ 系啦，即系会唔会俾人阴咗你啦？无间道咁样咧？哦，你做咩？即系帮我摆埋落去啊？你要自己挤，系呢啲嘅啫嘛。好啦。你有冇曾经想象过 咩啊？ 胶袋征费会衍生店铺盗窃问题啊？ 店铺盗窃胶袋？ 店铺盗窃，我净系讲店铺盗窃啫。 店铺盗窃同胶袋有咩关系、啊？ 同胶袋征费，仲要同胶袋征费。 哦，OK，OK， 佢会唔 会系咁啊，因为咧，我哋咧就加征收嗰五毫子咧，就摆埋喺个收银机嗰度。 系系系。 咁会唔会日本佢哋呢个五毫子收费系另外有个好似嗰啲捐钱箱咁摆个五毫子嗰度？ 系。 而贼人就攞住嗰个箱，跟住 偷散纸，唔系 偷嗰啲签。 诶、哎，大鸡唔食细米啊，攞五毫子冇用啊，佢唔系偷呢啲钱、啊，系同店铺盗窃有关、 啊。 系咪想象唔到？ 超市 系主要讲超市，同店铺盗窃有关。佢仲要系咧 ，OK？ 佢掹走晒已经包装咗嗰啲胶袋， 掹走晒已经包装嘅胶袋。 即系佢好多时可能有啲嘢咧系已经包装咗嗰个，即系用胶袋包装咗。佢掹走咗个胶袋，跟住佢盗窃 咩？即系你谂住偷佢个胶袋啊？都话同嗱，佢系同胶袋有关，但系最后偷嘅嘢同胶袋无关。佢唔系偷咗个胶袋。呢样嘢咧，你系冇办法可以想象到。 唔好意思啊，我啱啱立咗去天文台嗰、那个嗰、那个。 哦，35度啊，35度。 35度喎、 啊， 嗱，讲紧而家系平均嘅温度嚟嘅。 系啊，系35度啊。 35度气温，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系35度啦吓。 系啊，嗱、啊、好啦，我而家要开股啦。 知啊，估唔到啊。 真系，我哋冇办法估嘅，因为咧、啊，我哋唔会面对呢个情况嘅。佢话日本嘅超市咧，佢话因为胶袋征费，佢哋七月啱啱先开始。佢话咧，佢哋衍生咗好多店铺盗窃嘅问题，原因就系咧，佢话以前咧。佢哋点样确认嗰个客人有冇俾钱呢？ 系 就系话，你如果拎住店铺提供嘅胶袋咧，就系俾咗钱，因为佢哋嗰个流程一定系咧，大家都一样咁去到 cashier 嗰度俾钱啦、 哦， 然后你就入晒啲嘢落你个胶 袋 度， 就 走咗啦。佢话咧，佢哋以往咧就 系 认袋唔认其他嘢嘅、 okay ， 总之见到咦呢、這个肥师奶咧攞住两个超市胶袋走咗，佢、就相信咧你 系 付账走咗嘅。 已经俾，因为你唔俾钱，人哋唔会 俾 胶 袋 你 啊嘛。但佢话咧，因为而家咧有好多人咧就自备购物篮、购物袋咩都好咧，佢、就话咧我冇办法确认呢个客人。佢究竟有冇俾到钱？因为佢都冇用袋嘅呢种必要，佢就将所有嘢咧，冬瓜啊咩咩，全部垃圾嘢咧塞埋一个购物篮度咧，然后嗰日就走咗。佢话竟然令到日本嘅超市店员咧，就话遭逢好多嘅店铺盗窃， 即系做多咗功夫，睇下 check 下嗰个人系咪偷嘢，咁啊要经过嗰个叫做收银员嗰度噶。 嗱，问题我就唔明啦，我就唔明啦， 我唔明点解会出现啲问题啊？ 难道日本嘅超市咧？佢冇佢哋嗰啲咩嘟嘟嘟嗰啲咧，系啦嗱，我就净系想问呢个问题啫。我哋如果有多日本嘅朋友咧，旅居啊咩都好咧，我冇留意过日本嘅超市有冇防盗系统，系咪冇噶？如果因为如果你有嘅话咧，其实你使乜认袋啫？我哋香港点解唔会出现呢个问题咧？ 大型超市有嘅， 应该有啦，系咪啊？细 嗰啲又真系，我哋又唔系喺嗰度生活，又唔知道。 我真系唔知喎嗱，你谂下点解我哋香港唔会出现呢个问题咧？ 系 香港嘅售货员、收银员，佢根本唔会认袋噶嘛， 啱啊， 佢听嘟声嘅啫嘛。你咪试下入落你个背囊度咯，你一出嚟就嘟嘟嘟嘟嘟， 系啊，就唔捉你啊？ 系啦，但系嗱，而家所以我话系一个好神奇嘅生活体验咧。 明白，可能佢哋真系未咁系统化咧，会唔会？ 我 即可能有啲小店未有， 我真系唔知道、啊，定系佢哋原来真系自律到咁咧？因为呢个即系我睇日本佢哋嗰啲新闻咧，佢就话哦，以前咧佢哋一定会俾客人咧塑胶袋，所以日本嘅店员咧好习惯咧以塑胶袋去辨别客人埋咗单定未埋单。 明呢、這个概念明嘅，因为即系你唔买嘢，你就即系你买咗嘢之后先会入到我哋公司嘅胶袋，所以咧你一有胶袋即系俾咗钱噶啦咁。 系啊， 但系冇俾钱嘅定义系乜嘢啊？ 冇咪真系冇埋单咯。 个问题系即系。话啲人攞住佢嘅环保袋自出就自入，冇经过收银处啊！ 所以咧，而家系啊，佢有啲咧直情 系 兜路走咗。 系 咁而家咧，佢话咧购物佢哋咧推出咗一啲规矩，系咩嚟嘅咧？真系好笑。佢话咧，你哋嘅购物袋，如果你自备购物袋嘅话，可以，你一定要喺成个过程里边都唔准打开，直至去埋单嗰刻先可以打开佢。 哦， 佢就唔想咧俾你喺中间咧塞嘢落去啊。 明白。 佢竟然系， 其实系噶，因为咧而家咧，我见到有啲 uncle auntie 咧，佢哋去超市买嘢咧，佢又冇手推车，咁跟住咧佢就将佢自己手推车。自己带嚟嘅手推车、就摆喺里边，跟住就排队去俾钱，就逐个喺手推车里面攞嘢出嚟。 但都 OK 嘅，因为你走唔甩噶嘛，你点都要。 香港嗰啲超市走唔甩啫，但系问题系会唔会而家就系多咗呢啲人，就系拿住 bring your own bag， 佢就当嗰个袋咧就系嗰个手推车就摆晒落去里边。 同埋佢仲有另一个规矩咧，就话如果你真系要带购物袋入去呢啲超市度咧，佢话你成个过程要封口啊，即系要绑住个袋啊。唔准个袋口敞开咧，惊你塞嘢落去咧，同埋 即系惊偷嘢。 佢惊偷嘢，因为佢话原来调转咧，日本嘅顾客就话：喂，等阵先，等阵先。 咁如果我拎住个购物篮咧，譬如我去两间超市买嘢，我喺 A 嗰间买完晒啦，我再 B。你会唔会当咗我系贼咧？偷咗你以为喂都系嗰条朱古力，你唔喺嗰度攞咁样？但其实有单噶嘛？ 啱啊！ 我又谂唔明 白。阿华咧好担心呢啲嘅，佢每次咧喺，譬如我真系你知我哋都会去几间超市咧嘅时候咧，佢就话：喂，咁你入去买，我点解你唔一齐啊？佢话我头先买嘅嘢， 系啊系啊 系 啊， 偷佢 系 有啲咁嘅心态。 好笑啊！所以佢哋最尾咧已经有一啲日本嘅超市或者一啲商店咧，佢贴咗个告示写住咧：如果你嘅购物袋系开口嘅话咧，请你寄放喺我哋嘅收银柜度先，你走咗先拎翻。即系我唔敢乱讲，唔通日本嘅超市真系冇嗰啲防毒系统啦？ 系佢哋安心嘅咩？ 真系咁安心嘅咩？ 真系认袋唔认人？ 系啦， 系咪即系嗰啲超市即系话年中可能俾人偷咗唔少嘢？ 咁我 听到佢可以重用嗰个超市袋噶嘛？ 系啊，咁我只能够话证明日本系好自律。佢好信任佢哋嘅国民， 诚信好紧要。 平时系唔会偷嘢嘅，估唔到一个胶袋征费衍生呢个问题。好啦，听日见， 拜拜。